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礼拜二嘅早上十点十二分，早晨，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哇，今日小羊羊好靓仔啊！我系小依依。 多谢依依，我系小羊羊啊。不过，我就系今日先靓仔啫嘛。 系， 今日更靓，更靓仔， 因为有马老师喺我隔篱。 所以演得我佢哦，因为佢喺隔篱嘅话，所以你演得你靓仔啫。啱唔明嘅都你， 我完全明啦。我系丑强，点啊？ 你系透脾气个丑。 唔系，你嘅美系唔系一般人可以睇到嘅。你个美系喺个内心里面嘅。假以时日，去到一百岁嘅时候，大家就会见到。 但我内心已经俾你掏空咗啦。 唔好咁 讲，唔紧要，靓唔靓冇所谓，都系风骚跑人，最紧要开心啊！ Yeah. 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啦！星期二我哋今日非常多节目等待大家一齐参与，嚟只歌听一听先啦。十点搭三十七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9%。今日多云，早上清凉啊，天色明朗，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风势较大，天气较凉。接近周末又会再冻啲，星期六会下降到14度或者以下，保重身体啊。树窿树窿之外，仲会有呢一个西班牙牙学语。 翻嚟我嘅节目啊，小杨杨今日咧靓仔，因为今日有工作嗬， 系今日有试镜嘅工作， 做试镜咧，艺人咧系咪每一次咧带住一种好又开心，但又有少少忐忑嘅心情噶？ 睇一个工作性质系咩啦？即系譬如如果嗰个机会系哇，劲想要啊，或者同一啲好重量级嘅前辈合作啊，咁、我就会哇，真系好紧张同埋好想得到。 咁你会点啊？夜晚黑会瞓唔到觉？ 啱啱入行嘅时候会嘅、但我觉得咧，因为而家咧可能开惯咪啊，讲惯嘢，见惯人咧，又唔系好似以前咁怕丑或者咁惊咯。 但你会谂噶嘛？即系你会谂啊，如果万一佢要试我乜嘢嘅话，我又会点样咧？即系你个心理一定要有个准备噶嘛。 但系尽量都系而家系放平常心，即系我自己觉得任何嘢嗰啲咧，好即系好老土嘅，但系咧系啱嘅，就系你嘅就系你嘅，唔系你嘅你追嚟都冇用。 哦，甚至乎嘅有时嘅就系执而摊。 系啦， 你就红咗啦，系咪？好多时候都系 执人，好多 机会都系执人而摊。 嗯， 有冇试过啲好深印象嘅？ 好深印象啊！前Covid 嘅时候啊，早三年前，有啲拍摄嘅工作啦，咁本身就唔系男主角嚟嘅，我本身喺个剧入边其中一个角色仔啊，真系角色仔啊，可能讲紧拍一两场，之后点知咧有一日导演打电话俾我，个朝早，佢话 Brian 你冇出门口住，我话做咩事啊？佢话因为我哋男主角中咗 Covid， 我话咁点算好啊？佢话你介唔介意做男主角？我话我唔系介唔介意啊，我睇过一次，我睇过一次剧本就话，我话导演你觉得？我 胜 唔胜任到，佢话我觉得你胜任到，咁我如果你相信我嘅，我话我会尽力，我就出尽全力去帮你完成佢，咁最后系顺利完成咗。 系港台嘅剧嚟噶嘛？ 正有时呢啲真系唔知噶，我听闻嗰时英雄本色啊，发觉本来唔系咁重戏噶，系一路加一路加一路加，所以亦都系最初嘅角色之一啦。 所以做呢行系好多嘢都 plan 唔到啊，安排唔到嘅冇。 其实我觉得做呢一行好多时候都系靠运气啊， 都系 系啊，同埋嗰啲嘢要天时地利人和。几样嘢嘅， 系啦， 系啊，唔系自己一个人能够控制到，但系就随时准备好自己咯。 系啦，即系有好多人先学，要话斋天时地利系我哋控制唔到，但系唯一准备到嘅就系你自己个人咯。 系啊， 饮食均衡啲啊，做多啲运动啊，学多啲嘢啊， 健康都好紧要。 系啦，健康 冇错冇错， 健康。 啊，佢又讲到你嘅诶，好紧要嘅地方，因为真系嘅，有时我同一啲比较专业啲嘅演员，佢都系倾紧一样嘢，就系最 basic 最 basic 嘅系乜嘢咧？就系我唔可以病， 系啊，管理好你嘅。 如果冇错，你管理好你自己嘅健康。如果你谂下，你有一个好大嘅表演嘅机会，但系你唔舒服，你又会影响到自己嘅表现啦。又或者就 系 你病咗嘅话，你去唔到啦，你就冇噶啦。所以其实你管理自己嘅健康嘅话，呢一个就系最基本嘅。 所以我呢个即系我唯一加入风骚咧，我即系令我健康咗嘅原因系咩咧？系啊，懒啊，真系。懒不过搞个长度咧，我而家系食少少嘢咧，就我谂 好多啦， 好好多啦。以前系食好多都吸唔到，但系而家食少少，我成日都同佢讲，喂，我仲系 keep 到嗰个磅数，我谂开心 咁就好咯，系啊。 咁你自己都乖嘅， 食得要健康啲， 继续健康。 有啲人系啦，有啲人都有话懒喺身边噶，系咪？咁但系佢都系咁噶嘛。我讲紧我系啦，即系我觉得我自己 系咩？ 都要俾心机，唔系真系我自己都要俾心机。系啊，大家一齐俾心机啦。 好啊， 咁啊，唔知阿马老师或者阿 Yo 有冇试过啲即系试镜嘅以前嘅经验咧？我有试过两次都好深印象。咁啊，有一次咧就系有一个导演，佢有个角色，我其实都唔记得佢多唔多戏份，但我就好想试嘅嗰阵时，因为又做紧电台啦，但又想试下啦咁样。咁啊，去到一个佢屋企啊，定唔知咩，就一个人对住一个人咯，即系个 cam 一个导演望住我就，而家扮好唔开心，再唔开心啲，再唔开心啲。而家喊出嚟咁样，我真系做唔到啊！即系嗰阵时，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即系好难入戏啊！即系以一个唔惯咁突然之间话喊就喊嘅，我唔知道你哋啦，即系可能你系嗰啲眼泪机器一揿就咁就流啦，我真系做唔到，我对唔住，我真系即系得声咯，但系冇眼泪咯。 有时同你试戏嗰个人都几决定性嘅，即系佢好，佢用一个投入嘅程度，一个戏嘅程度，佢俾到个反应，其实有。又是幾影響到你咯，但我覺得我成日都我都仲未做到嘅就係我唔可以俾佢影響，無論佢做成點都好，始終喺個鏡頭前面嗰係我自己啊嘛，我都要做到咯，但係我有時都會俾嗰、那個即係俾對方影響。 會係嘛？ 但我覺得如果拍攝嘅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有好多嘢你係需要配合嘅，你要配合嘅就係個機器啦、機器組啦、個攝影師啦、個時間啦、燈光啦、你嘅對手啦。我啱啱琴日就睇咗嘅就係奧本海默啦。咁其實即係今年嚟講嘅話，其實基本上佢都提名咗有好多各大嘅一啲嘅頒獎典禮。咁當然我自己本人好中意嘅就係嗰位嘅男主角啦，佢亦都。 同嘅就是、澳門海默本來嘅嗰一位嘅導演嘅話，已經係好合作無間嘅啦。二、十年來嘅話，其實基本上有啲咩大片嘅話，非佢莫屬嘅。 哇！ 因為係、 這 個、啊，佢亦都講咗，佢就其實大家係明白嘅，因為你唔需要再有嗰個重新適應對方嘅階段。一嚟我知道你可以俾啲咩我，同埋嘅就係我可以俾啲咩嘢你去做。咁、再加上嘅就係佢話其實演員同埋佢嘅對手係非常重要。即係如果大家係有睇呢一套電影嘅話，係有一場佢係同佢嘅裡面嘅女主角，即係其實佢個老婆，就同佢講嘅就係話你振作啦，你唔可以俾人哋打垮噶。佢係要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就要拍曬，點解？因為個天已經開始黑啦。 哇！ 你幾大壓力啊？同埋嘅就係嗰個景，今日之後冇噶啦，你要殺青啦。所以嘅就大家一埋去，好清楚知道自己做乜嘢，行咩位，講乜嘢，唔可以錯。一踢一踢過。哇，个压力大到唔知点算好，佢反而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个女亦都知道嘅就系话佢系最优秀嘅女演员嚟噶啦，佢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嘢，一行埋嚟就一困，哇，大家就完全系将所有嘅嘢咧出晒嚟咯，一拍完之后个全身飙晒汗，即系你系嗰种嘅兴奋同埋嗰种极致咧，哇，我觉得系演员先至会有，咁啊就但系出嚟嘅时候嘅话，你睇过一场咧，你系真系可以好感受到嘅就系嗰一份嘅张力嘅、有来有往。即系个女人俾你，跟住个男人再接收，再拱啲嘢出嚟，大家一路咁样加叠上去嘅话，嗰一场系好好 睇。所以如果一 好睇嘅，你睇翻 工作入边，你困到一啲好好嘅团队， 系啊， 对 手啊， 其实 系 一 个 福气嚟嘅， 冇错、 啊。其实个困好紧要，即系嗰个人同人之间，佢好似打波咁弹嚟弹去。咁、最近睇咗一个泰国嘅栋笃笑 show 咧，咁个人都好有经验嘅。佢最近喺呢个 covid 中间，即系个疫情仲系有嘅时候咧，大家仲记唔记得？你睇戏睇咩都要戴口罩噶嘛。佢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佢望落去睇唔到有人笑，雖然有笑聲，但係因為焗住咗啊。但係佢平時咧就好似打波咁噶嘛，我一講個笑話，大家哈哈哈咁樣。但當全部人都戴曬口罩嘅時候，佢淨係見到隻眼咧。佢話對於佢嚟講，今次做動作係特別困難嘅，因為佢完全 feel 唔到佢哋笑，只係見到佢望住自己咯。咁、變咗佢自己都有少收僵，因為冇平時嗰啲嘅笑容啊， 冇反應對， 好似冇反應，其實有嘅。不過因為個口罩都焗住咗咧，咁嗰啲笑聲咪細曬咯。 佢又會懷疑自己， 係啊，到底係咪唔好笑咧？咁跟住佢自己嘅演出就會又會窒翻少少 打折扣啦。 打折扣， 因為我覺得有時做演員，尤其做即興咧，個觀眾俾佢一種我哋叫 impulse 啊，即係會俾種刺激佢，令到佢可以俾多啲，俾多啲。但係你冇咗，又或者調翻轉頭講，你觀眾笑咧。其實都係一個傳染啊，可以感染到你其他觀眾繼續一齊笑咯、其實真係好影響我知道。 係啊，你講個環境啊嘛，係啊，佢所謂叫做嗰只嘅環境可以俾到你嘅一種電波嗰、種 vibe 咧，其實都好緊要。係 啊， 即係可能有時佢哋會專登去翻一啲嘅地方嗰度咧拍嘅，就係呢一個歷史以前發生嘅呢個地方嘅、或者嘅就係佢要拍嘅嗰個人，佢原先真係喺呢度住。咁、個演員講話，佢真係 feel 到 係 有一種靈光嘅嘢嘅。你因為喺呢一度真係曾經發生過一件咁驚世骇俗嘅一件事，我去翻嗰度咧，你係真係好容易個人咧係會代入咗、去咗喺當時嘅嗰個狀態，所以其實有好多嘢你係會覺得嗬，所以會覺得做呢一行嘅話，有時你真係會有啲即係呢啲咁嘅嘢㗎， 有啲古靈精怪 係啊！ 我試過咧就 casting 兩組人， 哇！你 cast 人哋啊？ 你個咩戲嚟㗎？咩戲種啊？ 廣告公司第一個咧有個婚紗廣告，九十年代嘅，咁咩人嚟都有。 但係你要咩年紀，男定女？ 靚女啦，一個靚女啫。 婚紗 啊，係啊，即係要靚啊，好飄逸啊咁樣樣嘅。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做咧就係話響千禧年嘅時候咧，就要揾一啲年青嘅 artist 去代言一個。牌子就是、有 mouse 啊，有 joystick 啊，有 keyboard 啊嗰啲。 哇！即系 joystick 应该好耐之前嘅。 joystick 好耐好耐，佢做嗰个公司好耐。 系啊系啊系啊， 我知。我知系乜？我唔系知个雪条。 嗱，你新娘嗰个就系靓女啦，但系你呢啲电脑嗰啲代言人，其实你要年青嘅才俊。 系啦，我哋 educated 嘅 女仔， 要女仔都要女仔啊。 我哋就揾咗 Twins 嚟。二千年嗰时，佢哋啱 啱 出道嘅，即系好得意啊！啲男仔又中意啊，有好多嗰啲乜嘢 magazine 啊，揾佢嚟做封面。 明白明白，其实最紧要嘅就系要你有佢观众群系嘛，同埋你嗰个系个班嘅啦，系边个？ 因为我哋又问过旺角啊，同埋湾仔嗰啲老场，咁嗰啲老板阿叔咧， 系啊， 你中意边个啊？ 我系阿 sa， 我系阿 k 叫我 哋 twins， 明啊，暗恋补习社，复制而封， 哇，好开心啊！嗰次，因为去有一次，我记得去尖沙咀有一间酒店，我哋有一个叫做产品发布嘅，就揾咗佢两个嚟，咁啊顺便再同你倾埋，喂，如果我哋揾你即系代言一个牌子， 系 点咧咁样？我记得 同 Manny 倾啊，应该系， 嗌埋两个女仔嚟，好开心。嗰日咧。以前都冇乜人跟我哋出去做呢啲咁嘅发布会啊，咁就成日咧，系啊，嗰个男仔 一对兵咁样， 有冇影合照？有冇影合照？合照合照， 唔记得啦，好耐啦，嗰时已经有嗰啲叫做数码相机， 系 即系啱啱开始。 喂，我想问，头先我哋有讲到话 casting 啦，如果你要 cast 人嘅时候嘅话，你会有啲咩嘅特质，你就会觉得我会拣佢咧？ 嗱，我講翻， 你應該要俾翻少少嘢，係啊，等阿楊楊 代翻幾個錦囊俾我馬老師。 係啊，你不嬲冇，你錦囊爛嘅喎，新嘅。 馬老師俾嗰啲錦囊就唔好做就得啦。 咁就得啦。我講婚紗嗰個先，即係咩奇離怪都有。奇離怪， 嗰啲係公開㗎。 系啊， 你唔系嚟 cast 嗰啲，应该有翻咁上下 level 啦。 其实有啲系嗰啲模特儿， 模特公司介绍嚟噶嘛，唔系咩？ 但我想问，我想问，骑你噶嘛？ 有啊，骑 你即系外形啊，定系行为啊？ 乜都有 啊！ 啊，真系估唔到。 系啊，有 purpose 噶，咁因为 即系 walk in 咁样去做 audition 咁样都有。 系啦，因为我哋都要同翻嗰个客户交代啊。我哋 即系如果太少人咧，就唔系咁好。 但系其实个客户心中有数噶啦。即係佢都 內定咗某一兩個㗎啦， 唔好用內定呢兩個字啦，心中有數。咁啊， 即係懶係公開啦， 因為嗰個老闆都係男士嚟。 梗啦，趁咁嘅機會，其實好好㗎。我明你講。 唔係咁都好正常嘅， 咁老婆講都好正常啊嘛，天經地義呢件事。 婚紗咧有露肩啊， 梗係啦， 咩都有， 好性感㗎嘛。係 啦，於是。佢就話啊，不如叫我哋著泳衣嚟。 咩啊？ 婚紗變泳衣？ 錯啊！ 唔係，因為佢想睇佢有冇紋身啊。 咁你唔使人著泳衣啊？ 你著翻你嗰件婚紗咪得 咯？ 係啊， 紋身可以借噶嘛？紋身可以借噶嘛？ 道理藉口嚟啫。 我老闆話事，咁我點啊？ 越少報越好， 就要好多嘢爆。 繼續， 好多嘢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于听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预料额度为700亿元，当中大部分属银色债券，其余系绿色及基建债券。據悉，因應之前發行零售債券均頗受市民歡迎，早前機管局發行50亿元的零售債券亦都超額認購大約2倍，因此希望繼續為市民提供風險低、回報穩的投資產品。基於惠普金融的理念，推出零售債券既可提升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亦都可以加速本港零售債市的發展。至於債券息口，要視乎推出時的利率走勢。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認為，政府發行有關零售債券有利債市發展，而政府債項佔經濟增長比例亦都相對低，有空間發行更多債券，豐富政府收入來源。世界貿易組織第13届部長級會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開幕，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全會發言時表示，世貿組織應該推動惠普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保障發展中成員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世貿組織應該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推動綠色產業和綠色製造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並盡早將投資便利化協定納入世貿組織法律框架，早日達成高標準的多邊數碼貿易規則。 王文涛又表示，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机遇。中国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待遇。中方有信心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稳健前行，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南韩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对50间大型综合医院展开实地检查，以司法方式处理没有返回岗位的医生。政府寻日呼吁集体辞职的医生尽快返回岗位，承诺不向在本月29日前返岗的人追究责任。根据南韩法例，如果医生未按政府要求返岗，将面临禁止行医最多一年的处罚，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判三年监禁，被判监禁延期宣判或缓刑的医生可被吊销医生执照。报道指，当地大批实习及住院医生因不满政府建议增收医科生而辞职及缺勤，风波已经持续一个礼拜，受影响病患人数日渐增加，在医疗前线的医务人员就处于过劳状态，政府和医生近期能否在谈判桌缩窄分歧令人关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69点，跌咗165点，总成交金额31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5点，升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8.8，跌8.4；理想汽车166蚊，升26.1；恒生中国企业57.38，跌5.2。美团77.7，跌3.45，中国海洋石油16.9，升1毫，比亚迪股份191.6，升3.7，阿里巴巴73.25，跌9毫，盈富基金16.62，跌1.5，友邦保险62.65，下跌1.15，建设银行4.89，冇起跌。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3，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加元1.351，人民幣7.198，英鎊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9,173點，下跌59點。港金報18,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33.5美元，卖出2,0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提提大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围村。另外，新清水湾道去秀茂坪方向近顺利村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啦。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近嘉安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碧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车多，龙尾排到嘉陵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中文金曲候选。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紧急联络人，作曲汤令山、叶崇恩，作词黄伟文，主唱 Gareth T。 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 偷东西的女孩，作曲徐浩，作词林若玲，主唱许静允。 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特别难受，假使你做了 YU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许宏毅，主唱 Ega 江海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歌，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凌涵主演。 阿哥，我今次是不是玩完了？ 你的人生都还未开始，后面还有大把好日子你过。 男音同西决哭诉，西决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耶、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啊，风骚快活人啦， 是啊，马大爷揀我啦，揀我啦，卡索啦， 着几多啫，着几多啫。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究竟做 casting 啦，系啦，或者即系你要去试镜啦，究竟会有一啲乜嘢嘅古灵精怪嘅 注意事项 啦，系啦，注意事项啦。 因为当年小弟系某广告公司嘅 casting 高层， 即系创 负责揾人嗰个系 创作总监， 创作乜嘢？创作一个职位俾自己系嘛？ 老作总监， 老作总监， 老作总监唔系创作总监。 咁就个客都话想搞一个大型啲嘅 campaign 嘅， 搞个 campaign 做宣传。 咁就连呢个 casting 都归落埋嗰个 成件事里面，成个活动里面， 系啦，咁啊，大家都好兴奋啦， 嗯，梗系啦， 尤其是你啦 ，cast 女仔嘛， 系啊， 系咯，有着泳衣喎。 哇！笑到咧，马律师，抹翻啲口水先有冇？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咧就喺我 哋 公司嘅 conference room 嗰度，咁就叫一个同事拍嘢嘅，原本就冇人制嘅。后来话 casting 咧，于是有两个 系 扑住嚟， 无所谓，我嚟，平时唔系， 平时都冇心工作噶。 平时就游手好闲嘅，系嘛？突然之间就话，其实我都有影相嘅， 奋不顾身。 于是咧就有两个啦，是但啦，两个啦，一个就影相，另外一个就拍 video。video 咧仲系嗰啲机咧侧边揭开块嘢，嗰只 DV 机 系啦 ，DV 机咁啊，哇，好开心，仲要搏落嗰部大牛龟部电视， 系即刻可以 睇到， 系 好开心。咁就已经同佢哋讲噶啦，嗱，你哋要带咩衫嚟，咩咁样讲晒， 要带啲咩衫嚟啊？ 其实使唔使带衫嚟啊？ 系啊， 嘢 多嘢哦。 我真系以为你，我以为你哋准备，我以为佢哋准备。 系泳衣啦，系咪泳衣啦？仲有咧， 同埋 泳衣、泳衣再泳衣，系咪 泳 衣三点式连身嘅一 one piece 一点式 逐件 冇冇呢啲废话。广告界其实 好正经嘅， 一股清泉嚟 嘅，清泉 你就好逐流啦。 我知系佢未加入之前啊嘛，系咪先？ 系啦，你未加入之前 咪清泉咯。 逐水人哋逐水漂流，你逐水下流。 啲水都系下流， 向下流嘅， 系啦， 因为地心吸力。 冇错。 你开唔开心啊？ 我听开心啊！ 下流寄生添， 下流寄生族， 噏晒啲电影名出嚟啦。 继续，继续，继续。 咁就哇！收到一扎信，嗰阵时仲兴寄信 嘅。 咁你哋喺边度话俾人听？我哋有呢个 casting 啊？ 登咗版全版广告。 哇！好俾钱， 好 贵 啊！ 系啊， 你小杨，你知唔知几多钱？一版 几皮？ 系啊，几万蚊嘅一日。 止唔止啊？ 一日几耐？ 全版差唔多啦。 如果 cover page 贵， 如果系封面咧， 因为啲示爱嗰啲好贵噶嘛。 系啊，你知啦。 做咩？你问个价咩？你问个价？ 系因为我问过人，我 知道啊。 成篇嘢喂大佬，咁样讲示爱情人节几多钱？ 嗰阵时咧，如果系价高者得嘅，譬如话 Michael 出咗100,000，咁啊， 20,000， 咁就归佢噶啦。 系啦， 冇错， 即当拍卖咁。 佢係可以好貴嘅，我意思係， 哇咁好開心啦！成件事收到幾多信啊？都好多喎。咁然後，因為我都唔肯定嗰啲信嘅質素點樣樣。 啱啊，即係都。 我想問一個問題，嗰陣時九十年代係咪喺個信入邊要入埋自己張相？ 係係， 張相係好難可以 P 圖。係 冇錯，嗰陣時冇 P 圖㗎，冇 P 圖㗎。 咁就又揾啲模特兒公司啦，因為你真係唔知啊嘛。模特兒公司就好踴躍嘅，因為佢都想佢自己嗰啲 model 出到嚟。 系啦，系啦，发，哇，成堆山咁样睇啦， 哇， 好开心， 正啦， 几钱一张？ 今日翻工嘅做嘅嘢就要睇， 你听到佢讲咩？ 其实都明噶，都明噶， 明啊嘛。 唔系你倒翻转，你系成扎男人相喺咁前边，系咪啊？ 同埋咧，因为呢啲 我都流鼻血啦， 十年一遇啦，系咪？ 系啦。 咁冇啊，你唔会日日搞呢啲嘢， 冇错冇错， 日日搞你就唔开心啦，系啊。咁哇，正，原来就终于有一日。就 casting 啦，嚟講好噶啦，要幾多點嚟？咁於是咧，好多人嚟。我哋因為拍電視廣告，就希望佢嗰啲線條都靚啲啦。因為唔同你硬照，硬照你還可以執，嗰陣時都有執相嘅，但係冇 P 得咁緊要啊。 係啊，我相信自古以嚟嚇有照片就已經有執相， 因為而家民間有好多 app 可以 用手執。嗰陣時候以前係用手執嘅。 係啊，係啊。因為減肥前後我都做過， 係冇錯。其實嗰個人係冇肥過，亦都冇瘦過嘅。 整瘦條腰， 因為有人揾過我，係啦。跟住我話嚇，咁我會唔會要食肥咗之後，跟住再減㗎？ 唔 使㗎，其實 係 啊。你只要扮嘢，你只要扮嘢喺街度俾人哋見到你， 哇，肥好多啊，李小姐！ 突然之間一個月裏面瘦咗， 件事係鋪排曬，係 一件事嚟嘅。 嗰時又 勢頭真係險惡啊， 好險惡啊！ 好多嗰啲雜誌， 提防提防 提子 啊， 提子啊要。 於是開始嚟咯，大家好嚴陣以待啦，好緊張啦。咁因為我哋咧覺得先嚟俾街外人嚟， 梗係要啦。 然後先到 agency 嗰啲，即係分幾日，我唔記得幾日啦。 仲要幾日添啊？ 係啊， 哇，都好多信， 好多啊， 港姐一樣。 因為我哋最又話有一份100,000嘅 合約， 哇！ 嗰陣時已經有100,000 喎， 好多 10,000。好少嘅咋，即係任你噏住個數字。 呢個咁你要俾人噶嘛？最後贏咗 唔係佢唔係俾 cash， 可能俾貨品 係 啊， 值幾多錢 嘅貨？4萬蚊嘅 cash， 跟住60,000就係有婚紗，係啦，冇錯。 我想講，我即係抽一句，我嗰時咧話收過20,000嘅美容 coupon， 以為好多啦，哇！諗住做一年都做唔曬啦，點知做兩次已經係美容 coupon 啦，哇嚇咁貴喎！係啊，呢個村民10,000㗎，係 啊， 我話做啲咩 啊？ 報銷啊嘛， 真 嘢嗰陣時，你下次你我真係睇你 咁好啊！佢喺側邊係咪？所有啲騙子行徑，你問佢得㗎啦。 陣間滴一滴嘢落嚟，話俾你聽，嗰滴嘢 3000蚊 啊！ 誒，滴咗先，你又滴咗口水啦，30万啦， 係啊，係我梗係明啦， 係啊，就係咁噶啦。 所有嗰啲騙子都佢教出嚟嘅，備做。 原來你就係 繼續唔係講到天光未講完。 O K， 咁 casting 咧一嚟，咦 O K 啦呢啲，咁但係都唔係心目中想 要嘅人。 嗯，咩貨色？唔應該咁講，即係其實係乜嘢嘅質素啊嚟嗰啲？ 係咪質素人就低少少 ？Model agents 係 咪真 係 爭啲啊？ 爭好多， 爭好多。 係啊，爭好多。例如嗰陣時 唔識行路啊，係 啊， 唔識講嘢， 或者 隔 拉底，仲有啲 未整乾淨， 或者個鼻都仲有啲突出。 喂，咁佢真係準備好差喎！你嚟得呢啲，你梗係要整靚自己㗎啦。 佢哋冇諗過，佢哋嘅心思就係話，你真係揾我，我先去， 我先至去執自己。係 啊，咁啊，真係好好唔～ 好唔得咯， 系啊， 唔鋪飛咯， 心態。跟住第二日，阿老闆要問我唔嚟，你自己搞。 我唔想嘥時間，因為我心中有數。 都係嗰啲嘢， 佢以為可能可以飛， 點知佢一走咗，質素就嘣一聲高曬啦。 跟住咧，跟住咧， 最後都係揾翻一個 心中有數， 心中有數嘅嗰個女仔，而家都幾紅嘅， 即係 兩姊妹嚟嘅。兩姊妹， 我知姓周噶，哦，嗰個年代係最紅係佢哋噶啦， 係啊，係啊，真係幾 咁啊！揾家姐定揾細妹啊？ 唔講啦，唔好講啦，唔好講啦，唔好講啦，唔好講啦， 唔記得曬。但係係 casting 咧，啲女仔通常都好緊張， 嗯， 即係真 咁一定啦， 作戰 見到馬老師喎， 喂！突然之間人哋著泳衣喎，但係其實係著婚紗喎，我都驚啦。即係有好多位置可能未乾淨㗎嘛，你知唔知道啊？ 因為點解呢？因為咧佢有構思過咧，婚紗咧有機會喺個沙灘咧，佢要撤起嗰條裙喺度跑啊咁樣。 咁都唔知 咁 關 泳衣咩事 啊？ 我唔知道點問馬老闆先啦。 明白明白 ，OK。 以上係馬老師漂流教室突然出現， 你 講 你呢次就目不暇給喎，係咪啊？留我几多次鼻血讲？ 你咁收翻你先。 你留我几多次鼻血？你讲啊！你失血量几多？ 系咪好开心啊？ 滴水3000。 之后系咪已经冇啦？你都饮落风流。 点解咁耐？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旅行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不想后悔。看到两个说话好特别，他说如果要想要一次话行就行的旅行，就要有一笔想拿就拿的钱。其实没错，旅行首先要有钱，钱只能决定你的目的地的预算，只能决定你去远一点还是在周边走走。但旅行不只是钱那么简单，旅行最重要是给自己留些回忆，等将来做个有故事的人。如果有钱的就可以选择坐飞机，甚至坐飞机的头等。没钱啊，那就选陆路上的交通，一样在路上听到不同的人的故事，看到不同的风景。当你一站一站的停泊在铁轨与路轨之间，慢慢度过一日，亦都是有不同的惊喜。这个亦都是未曾体会过的有趣生活。在旅途上面，就算不是很有钱，就当穷游了，都是令你认识更多不同的人，感受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亦都有很多人用双脚追求着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千山万水，人山人海，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咁就喺呢个能跑能跳仲能笑能闹身体健康嘅时候，不如出去睇下呢个世界。其实钱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嘅，只係睇下你点样用，点样去旅行。作为一个普通人，不求造福世界，只係希望自己老咗之后有一日睇下相簿，就会諗返嗰日曾经去过嘅雪山、沙漠、雨林，或者路上遇过嘅每一张面孔。钱能够决定你出行的方式是豪啲定穷啲，不过影响不到你想出发的勇气和想认识这个世界的心。每一个人耐不耐啲走出固定的生活，离开原本的圈子，任性地出去一次，看看这个大千世界。不理这个旅行遇到什么事，或者路上会有些疲倦，但更多收获的肯定是人生里面留下更多珍贵的回忆，更多珍贵的风景。愿你在旅途上找到你想要的风景。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否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否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否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步来骑着马，奔跑各个风沙，快乐无用说话。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翻嚟早上十一点钟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翻嚟咧，哦好咯，可以讲下心事咯。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马上开始噶啦，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表哥，表妹早晨， 表哥早晨， 表弟你好啊，今日唔记得带泳衣嚟啊，点算啊？我得翻屋企啊， 有冇泳裤啊？咁样 一条底裤都得噶，表哥， 乜都收系嘛？咁揽， 唉，阿表哥真系我哋忠实听众啦， 点 解 佢变咗？ 因为佢坐喺你隔篱啊嘛， 我真系好学唔学表弟嚟啊，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 其实知道自己自甘堕落都唔系好堕落啫， 都喺度醒，起码知道自己， 因为你隔篱嗰个都唔知，堕落咗都唔知。 你呢个叫做有自知之明， 有自知之明，我有得救，你冇得 救，我系 hopeless。 阿表哥今日呢个真系好啱，即系一啲可能系做嘢做到咁上下啦，又或者人到咁上下啦，喺呢人生路上咧，感到有啲疲累，疲累之中又有少少睇唔到方向嘅，系咪 啦？ 可唔可以咁讲？ 人到中年啦， 人到中年啦，系啊！我上个礼拜咧，同啲旧同学聚会，好耐冇见啦。咁咧啊，拆开少少咧，就系咁啊，有个同学坐喺隔篱，佢话 Doctor Matthew 你好。好，哎，你从来都唔叫 Doctor Matthew， 你叫朱个花名嘅，跟住有啲料到，跟住话系啊，听你节目啊，咁佢系做医生嘅，原来咧佢话咧每朝早去完医院之后咧就会坐车翻去诊所，咁啊个个礼拜二都听到呢个节目，所以咧 Doctor Matthew， 唔怪得咁似嗰啲听咗来信第一句 Doctor Matthew 你好， 系， 我想暂乱歌病讲一样嘢啊，我前上个礼拜去一间西餐厅食啊，咁咧有个 waiter 咧就完咗之后咧佢走埋嚟，诶你把声好熟啊，佢唔明咗我样啦，佢话你把声好熟。佢话你系咪风骚化为嘅小羊羊？我话系啦。佢话我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噶，同埋我好中意听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真系开心啊！ 系啊，特别点巴闭 啦， 表 哥。 我希望学到表弟就好啦。 呢个环节最好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咧，不同嘅人、不同嘅心情、不同嘅阶段咧，都可能会需要喺呢个树窿里边听一啲嘅建议啊，可唔可以咁讲？ 一啲生活嘅分享啦，大家遇到生活当中啲唔同嘅困难。我想讲咧，上次啲旧真聚会，我谂起。时有一个好搞笑嘅嘢，就系上得嚟咧，同啲同学讲话嗱，第时你做咗医生咧，就唔可以收我钱嘅睇医生；你做咗律师咧，买一 touch 嗰样嘢上课咧，你冇收我钱。咁我上个礼拜见到个旧生，见到个同学，咦，我记得上得嚟佢讲句说话噶，我内心不得咁倒抽一口凉气。 点解？ 你估点解？你估佢做咩工作？ 佢系制服部队 军医。 差唔多啦，佢系做医生，不过系做解剖嘅。初、哦、上当年话唔收钱，到时候我死咗你，记唔收我钱啦。咁、哦、我想问你，上当年咧同啲同学聚会，你会见翻面嘅时候咧，会讲啲咩多嘅？最旧嘅时候、嗯啊，老朋友又好，老同学，即系你见翻面咧，通常倾啲咩话题咧？ 倾翻以前嘅嘢， 系系讲翻以前咯， 读书嘅嘢， 系啊，你嗰时好曳噶，你知唔知啊？你就整个 以前整古人、 啊，通常都你記唔記得嗰次啊？ 係啊， 沈古老師， 你記唔記得嗰個叫咩名啊？教中史嗰個， 係啊，一定講翻啲 咁樣講翻嘅話就好。 嗰個花名係你改 嘅，係啊，仲要講翻啲花名咯，嗌翻嗰啲花名。 咁你有冇試過係我係成當咗佢花名佢嘅姓氏，唔記得佢真名咧？ 有㗎，係啊，係啊， 試過嗌佢。 呢個唔係真名定花名？ 係啊， 楊楊有冇試過？ 小楊楊你 又冇喎？我哋而家出嚟聚會，通常都可能係 update 下自己嘅家庭狀況啊，即係究竟結咗婚未啊，生小朋友未啊、嗯，或者你嘅工作近況點啊？ 係、嗯、 啊， 呢、這個都會嘅，同學會嚇都會嘅。 仲有一樣嘅就係，如果真係好耐冇參加過呢啲同學聚會咧，你有冇試過去到你唔係好認得？你係咪即係啊？哦，你係邊個咁樣？因為好耐之後咧，喺、啊、小學嘅時候咁樣細細個啊嘛，隔咗好多年。大家依家一个马兰奴啦，或者一个咧变咗阿姐啦咁样，吓你就系小玉， 小玉嗰时咧我哋后花嚟嘅喎， 你而家变咗大玉咁，小玉变大 肉， 小玉变肥玉， 呢个人生必定嘅， 我觉得其实有时仲会系有伤感嘅，就系可能嘅就系有一年你哋嘅同学会仲有嚟，但有一年嘅话突然之间，边个啦，哦佢走咗啦， 系 都有。 所以要珍惜每一次聚会的共聚的时刻啦、嗯、但有时有聚会的时候有时都会觉得哎不好意思、嗯、就有时大家的背景不同的嘛、嗯、有时会有些自卑感、嗯、哎呀 比较 及得人啊 会啊 会啊都不想出 席。Exactly, 真的试过是啊。是啊 嗯、我们听听今天的听众的分享啦。 各位主持你们好，我叫 Andrew, 今年50岁。本来任职一间大机构的管理高层，唉，点知上个月公司裁员，冇啦，我就冇一份工。上星期我同中学同学 reunion， 见到其他同学工作上各有成就，呢、这个咩经理，嗰、那个咩总监，呢、这个又咩啊，啲 title 真系靓到爆。家庭生活又美满，有啲仔女开始大个，唔使烦啦。我戥佢哋高兴之余，又觉得好自卑啊，唉。我都唔知点样答佢哋话啊！你而家边度做嘢啊？我都唔好意思讲啊！啱啱俾人裁咗啦，唔知系咪踏入50岁咧，开始经历人哋讲嗰啲中年危机，心态同后生时候变得好唔同，冇咗嗰份心火，多嘅就系唏嘘咯。嚟紧我哋嘅母校会庆祝校庆100周年，其实我好想出席活动噶，啊个心有啲忐忑。我担心自己好似唔够人哋咁好啊！呢种自卑感可以点克服呢？ 就系啲旧生聚会啊、 嗯， 觉得自己比下去、啊。 嗯， 你哋自己如果系佢嘅话咧，会唔会选择出席嚟紧100周年嘅校庆活动呢？ 一百周年就应该去咯、 嗯， 但如果嗰啲唔知咩73周年， 四十就算啦，一百周年就 一百周年就系一件好大嘅盛事嚟噶、嗯，我觉得应该。 但系我真系好明白佢嘅心态，因为我曾经都有一段时间咧同佢一样样， 系咪啊？ 就系 个心路历程。 嗰一排觉得事业好低潮啦，咁同埋系好唔开心啦，咁系好惊人哋问咯，喂、哎、你而家做咩啊？咁样，咁如果暂时稳紧，即系我唔知点答，我又唔想呃人，咁所以就有一段时间都系啊，都比较 收埋啲嘅， 收埋啲，即系唔想参加一啲类似，同埋你知啦，一定。就算人哋唔比較，你自己心裏面都會比較噶嘛。收卡片嘅時候，咦話原來佢而家係總監喎，咦開間公司，即係你會諗多一步咯，即係你會覺得係好似比下去咁樣。 係啦，同埋都會交換卡片啊，即係唔好意思啊，點樣俾卡片咧？啱啱失業啊。 係啊， 小強表弟咧，你會唔會去出席嗰、那個？ 即係 我10年前我可能唔會啊，都真係會自卑啊，唔開心。 嗯， 但係都亦都經歷過，咁我覺得出席咪出席咯。同埋我覺得咧，永遠呢啲同學聚會咧，20年冇見，30年。 多數都是錦上添花、 嗯、 其實我反而在想其實呢當中是不是有些同學都是生活艱難一些呢、嗯、是不是我們同學之間都應該是一定有 的, 有的 關心一下這些同學呢、 嗯、 或者我不知道、 啊哦、這個 point 很好 可以做到些什麼事呢例如是不是幫他找一份工呢、 嗯、 舉例你50歲、嗯、大家都50歲、嗯、你應該到做總監了、 嗯、 你幫他找一份他現做經理你就找一份主任給他、 嗯、 即我覺得一定得的看看那個人肯不肯打開個心窗、嗯、其他同學幫他他也都不要介意、嗯、 我喜歡你這樣說的、啊、就是似乎、大家都將那個重點放錯了、 啊、 放錯了的就是說一些舊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舊的同學大家的聚會的話是來錦上添花的、 啊、 這個不是願意來的、 嗯 是, 啊 是, 啊 是, 啊、不是一個聚會、啊、而是維繫大家的友誼的願意來的應該是大家有難同當的嘛是嗎有什麼又是互相去幫助 親歷其境、嗯、有一個適於微視電視台的朋友有一天我撞回他、嗯、他開了一部電的車、 嗯、 然後他搞低個窗、 嗯、 很意氣風發地、 嗯、 你知不知道這部車多少錢、 嗯、 即是跟你說 是啊 他好像說70多萬、 嗯、 我說哦這樣、 嗯、 即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我沒有得罪過他 因為他很自卑咯 是咯、 啊嗯、反而是啊 因為他很自卑，他要靠呢啲咁嘅嘢嚟去堆砌自己嘅係一件衫。 因為係咁我嚟講冇乜嘢，咁你70萬咪70萬咯。咁、 嗯、 你可能將你所有身家就擺喺呢部車度，即係咁咯。但係嗰次都少少啊，係咁樣嘅、 啊，都會硬一硬嘅， 係咪？硬 即係你 揸嗰部， 因為你無言以對， 流水人單車， 我碌都冇隻。 我豪過你嘅朋友喎，愛揸地鐵嘅喎， 係啊，仲貴啊， 即係仲貴啊。 不過唔知咧，如果你同學聚會裏邊係嘅，如果最樂觀嘅係話佢哋幫你啊，或者係甚至睇下幫你揾埋工啊，支持你咁啦。我係試過咧，咁喺好低潮嘅時候咧，咁啊問一位高層啊，即係一間大公司、國際大公司嘅高層啦，咁樣。我想我見到佢公司請我唔知咩 post 中層㗎啦嚇，咁我想試下，你估機會大唔大咧？咁樣佢好高層噶， 嗯， 唔好啦，你真係唔好啦，唔會請你嘅咁。 咁聽到都好難過、 啊。我點解啊？我唔夠。 有幾個原因。第一，譬如話阿 Michael 做開總經理如果請佢做翻經理咧，又好似好委屈佢。 佢、啊 exactly, 就係、是、其實佢 $80,000一個月，而家得6,800或者32,000， 佢好保留，佢類似咁樣語氣啦。 呢啲侮辱咗一個同學。 呢啲係好 junior 嘅位噶、啊，我唔介意啊，我冇嘢做，我想試一下。唔好啦，真系唔会请你。可能仲有一个潜藏台词，就系佢哋唔要呢个 age， 可能佢要啱啱毕业几年嗰啲咧。咁、我系绝对，就算你肯做，人哋都未必会请咯。所以佢话你唔好试啦，真系一定唔会请嘅。咁咯，咁所以有时都 人到中年其实都几惨。 系啊，唔系话你肯唔肯做，你放低身段，我做咁样，我做，人哋唔会请，都未必要请。 咁撞翻 Andrew 嘅情況就係、是、啊，如果話佢真係想出席嗰啲救生聚會啦，咩辦法俾佢克服佢內心嗰個自卑感咧？ 点样克服啊？我谂其实容易啲去令到自己有呢一个动力嘅系，睇下嗰个同学聚会里面。会不会有啲咁高咁大嘅人啊？ 有几多 更加低嘅人？ 嗰啲更加低，一三万一三低嘅人啊！ 熟嘅几个咯，即系可能就系我话 一齐去 攞 咗 马 仔。 我就要问阿小强去唔去咯？ 之前饮杯嘢先至 出嚟。我就系咦，大家咁高咁大嘅喎。 水冰头水冰， 系啊，就会舒服啲咯。 然后其实同意啊，同埋喺度睇有冇。得辦法揾啲機會，你分分鐘撞到一個同學，佢唔知乜， 係幫到你嘅。 咁你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就係啫。其實我有時我又未必會有呢一個咁嘅預設嘅感覺去呢啲咁嘅同學聚會，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大家見下面啊，見到大家都仲係仍然冇穿冇爛，我覺得已經好開心 㗎啦。我想 你冇話乜嘢啊，健健康康已經好爛啦。 係啊，你每次聚會可能一個一個咁越嚟越少㗎啦。後生嘅去 wedding banquet， 你而家年紀大去 funeral 多啲。 係啊，係 啊，好 驚㗎。不過如果你同學聚會裏邊有啲自己傾得開、傾得埋嘅，會明白嘅，亦都唔會笑你咧，咁都冇所謂嘅。係啊，咁好似有啲會係啊，馬小強。嘅朋友嗰啲咩70萬呢架车会系有呢啲人，但你咪唔好理嗰啲人咯，净系同自己最倾得埋嗰啲倾咯，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同埋嗰啲应该打咗就系主流同学嚟嘅，即系唔会计较你自己咩成就啊， 一定有呢啲 自己叻啦、啊。你想当年啲同学唔会计较啊，你读书咁渣噶，睇唔起你啊，喂你咁穷噶，又唔会噶嘛。即系你个友谊咪建基于你嘅成就咯。 你 friend 咗几个就系咯，系嘛 ？friend 咗几个就系咯，但系其他人嘅话，你就你好难去 接 去衡量系。同埋其实会唔会有时谂得嗰啲嘢真系太多咧、 嗯？ 其实可能人哋根本就冇谂过。 都系 嘅，系咪啊？系你自己觉得啫嘛。你其实你系自己睇唔起自己啫嘛。你就觉得人哋全部都睇唔起你，其实冇人理你。 分享下有一样嘢，就嗰阵时啱啱入行咧，即系收入系劲唔稳定啦。我系出街都会。即係其實我户口幾多錢得我自己知嘅啫嘛，但我出街咧行喺路上，我都覺得 好冇 死啦！嗰個人好似知我有幾多錢，知我有我錢咁樣， 係 有呢個心態㗎。 幻想症，幻想症 真係會㗎。 幻想症 係有時太過在意自己，會擔心有啲自卑感。你逢禮拜五咧，咪有個環節咧，咪請校長。 係 啊，個節目好好喎，有一次聽過校長，唔係呢個節目嘅，不過聽過校長分享咧，我聽到都好感動。佢話咧，有一年咧學校咧，佢第一年做校長。佢話咧，五十年前啲舊生翻嚟聚會，就係畢業咗五十週年啦。咁咧啲翻嚟咧就佢話講用嗰四個形容詞用，就咩咧？冠蓋雲頂，好多高官啊，好多係啲法官啊、專員士啦。咁去到呢一個其貌不揚嘅舊生咧，走埋去個校長度同佢講話，我想同你分享一個故事啊。佢話咧，五十年前咧，我讀書成績係唔理想，係冇咁好嘅。我今日成就都唔係好多。不過想嚟分享咧，就係上當年咧好自卑嘅時候咧，同校長分享，我唔敢翻翻嚟學校啊！即係畢業之後，擔心自己自卑啊。點解咧？佢話我成績又唔好啊，唔及其他人。跟住佢話校長係一個神父嚟嘅，聽住話咧，你唔使擔心噶。讀書成績唔叻唔緊要，最緊要做個好人。跟住呢个救生咧，翻嚟咧，同呢家呢个校长捉住手王咧，我终于做到啦。咁个校长听完之后咧，佢嘅几日之后咧，再谂翻呢个故事咧，佢同佢太太分享呢个讲嘅时候咧，佢都眼湿湿。佢谂紧一个年青人十几岁，佢记住个校长讲句，要做个好人，五十年。佢每一日都用呢个方向去做，终于做到啦。佢话呢个唔系更加大嘅成就咩？可以到咁多嘅人。咁我觉得啊。想當年一啲友情、一啲神父、一啲校長講嘅説話，可以喺我哋嘅成長嘅。 下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面舊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深深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你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深深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Hello， 我是蔡一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不就是很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的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楼价连跌九个月，创近七年半新低，按月跌幅再度扩大，按年跌幅亦逼近双位数。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一月楼价指数跌至306.4，系2016年10月以嚟最低，按月跌幅扩大至约1.6%。按年跌幅擴大至超過9.4%，是11個月以嚟最大。另外，一月私人住宅租金回落是近一年嚟首次。根據差餉處數據，一月租金指數跌至185.5，至四年高位回落，按月跌約0.27%，但按年仍升大約6.9%。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聽日公布。有報道說，當局計劃每個月在維港舉辦煙花和無人機表演。旅遊學者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黃家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信煙花和無人機表演對歐美或東南亞遊客會有新鮮感，他支持舉辦，但表演要有水平，例如配合不同主題，讓旅客覺得來港觀賞有價值。他不認為單靠煙花和無人機表演可以吸引遊客來港，但就可以為一些景點加分。立法會研究與海濱相關的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林小魯在同一節目說，如果要在海濱加設餐飲等場地，交予私人機構經營會較有彈性，好過政府自己營運。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后不存在避而不用，或立法严、执法松，强调有法律就要执行。他指出，维护国安宪制责任不限于23条罪行，日后有新情况可再立法。举例，香港仍未有数据安全法例。2003年有份负责处理23条立法工作的梁爱诗接受明报专访时强调。今次立法並非比2003年更辣。至於國家安全的定義，梁愛詩認同涉及經濟發展機密，亦都可牽涉政治或國安。他說，如果預先披露本地生產總值數字，屬無權限下搶先披露，目的是搞亂經濟，則可能涉及金融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53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51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5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0.2跌7蚊，理想汽车167.6升27.7，恒生中国企业57.9冇起跌，美团79.8下跌0.4，中国海洋石油16.96升0.6，盈富基金16.71跌6仙，比亚迪股份193.7升5.8，阿里巴巴74.1跌5仙，友邦保险62.8跌1蚊，中国平安36.1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3，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9,231点，跌咗4点。港金报18,9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54美元，卖出2,033.2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坏车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坏车，现时慢线封闭，龙尾排到德宝花园。重复一次，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坏车，慢线封闭，龙尾排到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睇睇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无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回忆半分钟》，作曲 Gordon Flanders。作词陈永谦，主唱 Cloud 云浩影。 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双拥，冰封半分钟。 Little Love 作曲陈明喜，作词林一峰、陈明喜，主唱陈明喜。 容易遗忘的寂寞，细微拥抱的细腻，让每日甜不经意。 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作曲 Kudo Slam 冯允谦，作词姜岭乐，主唱冯允谦。 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易枉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至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全港18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9届全港运动会的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有你的支持？ 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呢项盛事，感受最精彩嘅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我哋又翻嚟啦， 拍住啦， 眨下眼， yeah. 大家都老咗啦，变咗中年人士咯。 我 系你，我系你，可以玩中年嗰啲啊。 心态啫， 咁中年就叫中年危机。 系啊，咁啊，小杨杨心理学咧，点样睇中年危机呢个阶段嘅人咧？ 嗱，中年危机咧，原本就系指啲咩咧？就系、是、指男性去到中年咧，对人生嘅展望咧充满怀疑，对自己嘅生活意义咧就有啲质疑嘅感觉，亦都怀疑自己究竟啊，未来嘅生活满唔满足啊？就带有一份嘅疑虑嘅。咁啊，通常咧个 definition 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中年嘅时期咧，我哋有啲嘅人生嘅任务啊，人生嘅目标咧，好想完成。咁但系咧，不幸地咧，我哋生活嘅资源啦，或者呢个社会上面你身边嘅人咧，系满足唔到你，帮唔到你嘅。咁所以咧，就导致咗生理或者心理上面咧，有一种压力嘅一个 cognitive 嘅一个状态嘅。咁、可以分析一下啦。虽然头先话系原本就系指中年嘅男性啦，但其实咧呢个 term 咧开始都变得 unisex， 即系男女咧都会可以经历呢个中年嘅危机嘅。咁譬如举啲例子啦，譬如男性或者女性通常会经历一啲乜嘢嘅中年危机嘅事咧？譬如可能男仔方面咧，可能基于一个社会压力咧，对佢一啲事业上面有啲嘅要求啊、期望啊，咁如果达唔到咧，又会有出现一啲压力嘅感觉。又或者可能女性嘅喺婚姻关系上面，可能对另一半啊，会有种啊，会唔会惊佢出轨啊？会担心自己婚姻出现危机咧？咁亦都男仔其中一个，我自己都惊嘅，就系、是、呢个雄风丧失嘅危机啊！ 生理上 都系一啲系啊，中年危机大家会 care 嘅事咯。 但我想问咧，阿 Donald Murphy， 其实如果中年危机咧，系咪通常都系会喺一啲叫做社经地位啊，或者系嗰、那个财富啊等等系比较偏低一啲嘅人身上会多一啲，因为佢面对嘅 financial 嘅 difficulty 可能会多啲啦，又或者佢晋升嘅机会又可能系受到掣肘啦，去到一个中年，甚至我以前听过嘛，三个五咧系一个会好比较危险嘅嘛， 三个五 就系五十岁以上啦，读到中五啦，同埋仲有一个唔知系咩咁样嘅，我记得。 人工得每個月5000蚊啊嘛， 類似咁啊，即係50歲以上啦，同埋因為以前咧中午就出嚟做嘢嘅人都好多咁啊，即係上一代嘅舊香港啦，嚇咁、因為呢個 terms 我聽我哥講，我係三個五啊咁樣，我咩叫三個五？佢就50歲以上讀到中午畢業就做嘢啦，跟住仲有一個唔知係咩，我哋而家唔記得咗啦。 係 會唔會咧？即係社經地位或者收入低啲嘅人會較容易遇上呢類嘅叫做中年危機咧？ 因為通常中年危機咧就係人生到呢個階段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啊，應該差唔多事業都穩定啦，事業有成，但發覺咦，現實有個落差喎。咁呢個都係啲 risk factors 嚟嘅，有啲危機嘅因素啦。發覺我工作成就又唔係咁高，收入又唔係咁高，家庭生活又唔係咁幸福快樂咧，就會加大咗啊呢個狀況咯。咁啊，比如講啊，中年危機啦，先講幾個範疇啦。一就係你嘅身體，第二就係你嘅工作，第三就係你嘅家庭。我想問你，如果覺得中年嘅人咧，佢個身體同後生有咩唔同啊？ 弱咗好多， 體力爭好遠啦，容易攰啦， 多咗小毛病 啦， 荷爾蒙嗰啲又唔同曬， 夜晚黑唔可以出街蒲啦， 腰骨又痛啊， 好早瞓， 咦真係腰骨痛容易多咗喎， 係啊， 視力又冇以前咁好啦， 係啊，我想 有甩頭髮啦， 甩頭髮係頭髮薄咗嘅， 個樣唔同咗啦，唔係啊，係講真嘅，中年危機嚟 嘅， 女人都有㗎，係 啊， 啲頭髮開始薄， 係啊，薄咗㗎，同埋我。不嬲都系冇染头发嘅，呢家都冇，但系发觉呢几月咧即系开始两鬓开始斑白，咦白发多咗，头发系比以前系薄咗。 唔紧要，你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嘅， 真系。因为有啲小毛病，唔知算唔算小毛病啦，即系以前你睇人哋发生啦，睇文章你会见过，但系冇谂过有一日系突然间噶嘛。例如话有一种叫飞蚊症咁样样，有一日突然之间无端端，咦点解？ 突然间嘅，即系今朝都仲未有嘅，晏昼突然 间。佢唔系突然之间嘅，头先所讲嘅每一样嘢都唔系突然之间嘅， 时间上 系一路一路咁慢慢慢慢累积落嚟。不过系你一路都你未去到有一点，即系有人曾经有讲过嘅，就话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一年，你会觉得佢就点解老咗咁多嘅？ 其实你自己冇留意啫， 冇留意嘅啫。点解话你不嬲都系咁嘅啦？ 阿表弟，你个肚腩咧，你嘅爱的扶手咧， 佢都唔 系 一直系，佢都唔系一朝一夕噶嘛。我哋识佢嗰时候，佢冇咁大噶。 回转我谂都有廿几卅年啦， 有啊 有啊 有 啊， 你真系有啊有啊。 但唔系、哎，最初冇咁大，好似 Sarah 话斋，陪伴你系有嘅，不过佢一天一天长大咯。 佢而家系砰砰声噶， 真系你 打烂你 西瓜咁样买西瓜咪拍一拍。 系啊，冇错，咪似西瓜噶。 最高纪录咧买裤咧系买36，去到38裤头。 哇，哇严重， 啊、 嗯， 真系 紧咧。 而家34， 都就有兩處。 記記憶中咧，記憶中你年青，你年青嗰陣咧， 年青咪27咯。 你都買過27褲頭 嘅。有嗰陣時瘦到隻殼咁啫。 係啊，咁你嘅加倍咁樣等自己肥落去。 無論你34、36到咧，你必經過27嘅，你唔會跳出去嘅，跳上 一出世已經卅幾。係 啊，嗱體力就一定唔使講㗎啦。 你賺咗咪食藥多咗咯？係 啊， 食定咗食藥啊！我次次都要拍類誒，唔係叫咩膽固醇藥啊。 係啦，大家。坐埋就會傾嗰啲，最近食啲咩濕啊？以前你唔會傾呢啲嘢㗎，去旅行去邊玩啊？唔講呢啲嘢。 唔講啦， 唔係喎，濕嚟埋我哋而家我啲朋友都會傾，喂邊一隻 OK 喎？有一食一粒就補曬所有嘢咁。 咁啊係咯， 即係健康。 你細再細啲嘅啫，你有冇啊？ 系啊， 我讲紧你咪系咯， 打波咯，我啲中学同学话咧，啊你而家咧同啲同届同学打波咧，以前系踢波，呢家只系咩啊？系 追波 咯，系啊，打沙系啊，唔会追波噶啦，系睇波噶咋，唔系追波啊。所以比赛咧系同最多一两届同学，唔会同啲廿几岁卑微同学比赛， 冇错， 比下 冇得比嘅， 冇得比。好啦，嗱呢个就身体嘅转变咧，第二个就系家庭，你觉得？后生嘅廿零三十岁，到到你五十几岁，你嘅家庭嘅角色有啲咩分别呢？你会发觉照顾人咧，慢慢唔同咗啦。以前系照顾后生嘅小朋友， 而家 系照 顾 要俾人照顾啦，仲未照顾人你嘅爸爸妈妈咯。即系你夹喺中间咧，系辛苦咗嘅。仲有冇啲咩你留意到家庭嘅角色转变咗咧？中年人， 哇！中年人咧，我有啲朋友五十零岁或者离婚咧，其实好大压力嘅，因为佢觉得喂仔女大晒。正因為仔女大曬，到底離定唔離好呢？ 唔係應該係仔女大曬就應該離咩？ 係啊，但佢亦都倒翻轉諗，都大曬咯，離嚟做乜嘢咧？ 梗係唔係？ 所以其實 兩 種 睇法啦， 係 睇你從邊個角度睇啦。即係有啲人角度就係而家可以仔女自己照顧自己啦。因為嗱，細個當佢哋細個咧，你離婚係絕對影響佢成長噶嘛。咁成長曬啦，咁離婚咯，咪即係如果佢一路忍住忍住咁樣。 因為我會覺得嘅就係個中年危機反而係一个契机，一个契机嘅就系系咪应该再睇下嘅就系喺之前究竟有啲咩嘢系做得唔好嘅，或者唔好话唔做得唔好啦，系可以将佢斩断佢嘅话咧，先至开始自己嘅人生嘅下半场啊嘛。咁所以我会唔系咁谂咯。嗱，我又有听人哋有咁讲过嘅，又要睇下嘅就系你嘅中年危机会唔会就系来自如果系女人。未必係有啲空巢期，即使你啲仔女大曬啦，以前細個就係你會照顧佢哋，到而家佢就佢哋搬走曬啦，成家好剩翻兩個老人家，好失落 㗎， 成日就打電話問佢哋幾時翻嚟食飯啊， 係啊， 即係嗰啲咁樣嘅嘢其實都好痛苦下，我聽啲媽咪咁樣講。 不過 Dr. Matthew 頭先我哋嗰啲聽眾嘅來信咧，其實提到佢被裁員嗰樣嘢咧，我都有個親戚係咁樣嘅，即係最失敗咩？最唔係唔失敗，即係最唔開心。唔系咩？佢本来系负责裁人嚟嘅，即系佢都系一个高，佢、自己都是一个高层嚟噶。点知有一日收到信嗰个佢自己，同埋佢喺个公司里边一路都几受器重嘅，即系嗰个 落 差咧，落 差太大啦。 系啦，咁再加埋好实际咁讲，佢本来咧都系租住几靓嘅 apartment 嘅，咁点算咧？而家即系佢第一样面对要心理上啦，咦原来我俾人裁喎今次。第二样就系 financially， 佢经济上佢点样继续？ 去支撐佢屋企，仲有小朋友喎。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 係啊，成手停又口停添啦，我供緊樓，突然間你將我裁員嘅話咧，我點算咧？ 即係即刻面對個問題。 係啊，係啊，即係自己點樣睇自己啦，同埋啲好實際嘅問題就係我嘅經濟嘅壓力咯。 好實際㗎嗰個問題，係啊。 咁所以就啊，頭先講開話中年危機，同啲同學聚會嘅時候，記住除咗留意啲好風光嘅同學，都要留意翻可能比較失意嘅，我哋點樣幫一幫佢哋咧，都緊要嘅。好啦，咁啊，下一個問題咯，就係咁，既然中年大家都冇人可以逃避面對啲問題啦，我點樣克服咧？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啲人諗起中年啲唔好嘅嘢，調翻轉中年有啲咩好嘅嘢咧？青春冇咗啦，你要記住，青春過後嘅餘暉你係有嘅喎，後生仔女冇嘅喎，我想 問 青春過後。是什麼呢？ 人生經驗 啦， 即是智慧， 你累積的 wisdom 啦， 你應該是有的，但有的人沒有啊， 你不反省就沒有了。沒錯 沒錯，是沒有的，跟我的年紀沒關的，仍然覺得他很幼稚的。 是啊是啊，所以英文有一句話就是 wisdom does not come from experience, it comes from reflection on experience。 如果你沒有反思過的生命，你的生命都是白過，你沒有 錯完一次可以下次再錯再錯再錯。 如果你過渡得好的話，其實累積了很多經歷，一些智慧，還有什麼呢？我覺得年紀大的人，如果過渡的話，佢個人咧變得 mellow 啲嘅，柔和啲喎。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冇咁執著啦，同埋四千八角啦，好多係啦，好多固執啦，成件。但不過大個咗咧，就係兩個人開放咗，經歷得多咧，你有個 openness 咯，冇咁執著。 同埋我覺得中年嘅人士，我喺阿馬老師身上學到嘅就係佢個 social network 係好多。你見佢揾親咩人翻嚟咧，佢都識好多。哇嚇！你又識，你又識，呢個你都識，係咪？即係要中年係慢慢累積翻嚟。 人脈同經驗都係嚇積累嘅。 交友班 都唔係個個都有噶，係啊，都唔係個個都有噶。 你參唔參加我 的 交友？ 有咩俾個八折 discount 我？ 《紅樓夢》咧句説話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会发觉人去到咗中年嘅时候咧，发觉啊，真系人情练达世故咧，又真系好过后生嘅时候嘅。见得多睇得多，你发觉我冇咁自我啦，即系为人着想啦，人情世故咧系成熟啲嘅。 啊，我都觉得自己系，以前啊真系好自我嘅，净系谂自己，就系会谂自己，又会觉得有好多嘢嘅就我唔使走去 social， 唔使走去做系嘛，唔使走去联系一啲关。系或者系感情，但系而家你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咧，可能你亦都珍惜咗。第一， 珍惜 系啦，珍惜。第二嘅就系你亦都觉得其实真系要有需要嘅，咁样嘅话咧，你先至可以令到嗰样嘢细水长流。 细水长 系啊，系要经营嘅。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你都需要經營嘅，咁就係你年紀大咗之後嘅話，你就會知道你應該要咁做咯。 中年人咧冇咁多會衝動，即係憑住一腔 熱血 就做咗先啦，咁樣會可能係小心地考慮多一步先，即係有啲事情 比較諗多一步咗啦，冇以前空想啊，啲嘢太過衝動啦，同埋咧會覺得就係、以前後生咧你是一個 taker， 大過咗咧你是一個 giver。又系，大过咗咧，累积咁多嘅经历，咁多嘅 wisdom 咧，你系想同人分享多过啊！我要乜，我要乜，同后生系唔同嘅心态。 但有时都觉得自己好烦嘅。 烦啲咩咧？ 因为你嘅经验，你会知道嘅就系话，有某啲路你唔应该要咁样行，跟住你就会同啲人讲咧。 你由我啦，系咪 由我 答你啊？ 执迷不悔啦。 系啊，冇办法，呢个年轻人个个都系咁样。 原来有啲路你真系需要佢自己。 等佢借钱。真系好唔应该，只不过啲人唔听一啲咁宝贵嘅 意见。 嘅前輩嘅意見啦， 但係我哋以前後生都係 咁， 一代一代 都 係 咁。 其實我哋經歷過跌過，即係唔想你嘥時間。 冇錯，唔好行冤枉路啊！但係其實啲冤枉路係要行嘅， 冇錯， 行過你就記得啦。 所以話人生最大嘅老師咧，唔係你周圍身邊嘅人。是你的生命嘛，有时其他人讲乜都冇用，是你的生命经历过咧，你才会成长的。同埋我记住年纪大要抱住个开放的心，要不断去学习。我嗰阵时咧，我读心理学之前咧，我去萧芳芳嗰个组织叫咩咧？ 護苗基金， 基金去做義工。之前咧有個 training 噶，咁我記得好，當時完咗咧，有送張書籤，係蕭芳芳咧其中一個人生嘅哲學。佢講咩咧？活到老， 學 到老。 帮人帮到老， 好好啊！ 所以记住，就算中年都好啦，唔好抱住个心态就系 I know everything，要抱住个啊，每一日我都要学习到新嘅嘢，譬如电脑嘅知识啦、科技啦、AI 等等啦， 一定要将自己，尤其是系而家，我觉得嗬，即系啲嘢哇，真系太快啦，比我哋以前系啊，更加应该需要好好地咁样要 upgrade 自己。 咁身体咧，头先话你年纪大差咗，你去做啲咩嘢啊？ 運動 做運動啦，食得好啲啦， 或者煎炸嘢啦， 唔好咁放肆啦。係啊， 咁你有冇啲朋友咧去到呢個階段咧，慰藉嘅？ 因為你褪喉嘅，你坐唔頭嘅。 謝介宇，表弟，快啲過嚟俾我聽，你上一次身體檢查幾時啊？ 其實我想講咧，身體健康好多時因為自己放縱自己，即係其實你管理得唔好咯。因為你食啲乜嘢，幾多點瞓，做唔做運動，你自己有個 choice 噶嘛，係咪先？冇人逼你食嗰只肥燒鵝啊，冇人逼你咧食三碗飯啊，冇人。唔俾你跑步噶嘛，系 咯， 系咪啊，马老师？ 咪就系冇人逼咯，自己逼自己啫嘛。佢系吓佢自作自受。 你哋唔好逼我啦， 系啊，你有我， 你有我啦。 有啲嘢咧系要自己经历下先得噶，每个人都要经历呢个咁样。 你有冇三高嘅表弟咧？唔好令我担心你，你胆固醇 O 唔 OK？ 我全部食紧药， 所以咪叫佢要去 take care 佢自己，系要系啊管理下自己啲健康。 你肯睇睇医生食药都好啦。我上个礼拜咧就系救生聚会咧，有个同学咧话：你有冇食胆固醇药？我有食，佢话我有，不过我冇睇医生啊。我胆固醇药高噶，我话吓，跟住啲医生话你胆固醇偏高，你小心。咁你仲有冇血糖啊？佢话我都有啊。咁你冇睇医生啊？都冇啊，唔食药。 但佢知道晒嘅， 佢知道晒血压又高。咁你点解唔做啊？佢惊一食咧。日日都要食，佢唔想以后都要食，但系咩都唔做。 唔系噶，各位朋友系唔系噶？你只要嘅就改善咗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嘅话咧，系可以唔需要噶吓。但当然呢啲都要听翻医生嘅， 听医生建议啦。但系你都要学识就系照顾自己咯，唔好讳疾忌医。 同意。 好啊。咁最尾咧就要学识咩？寻求帮助。人年纪大咧，发觉咧，你愿意去寻求帮助，个动力咧又系细啲。点解咧？你 要面子。或者可能是处于唉、哎、算啦，都是咁嘅，有种 learning helplessness 嗰种， 系啦， 都无助感觉， 无助啦，同埋觉得啊年纪咁大，我系阿爸角色照顾开人，突然间变得一个弱者， 要将 自己失业啊，自己最当冧、最唔得意嘅时候同人分享。都幾難受嘅， 係啊， 咁但要學識就要點樣去尋求幫助咯，真係嘅喎，你 我好中意尋求幫助，有時睇書咯， 係啦， 係啊，睇書咯，揾一啲就係我覺得喺我生命之中嘅話，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智者嘅人，去問佢哋一啲意見咯，所以呢啲咧可能就要喺你後生嘅時候要經營啦。 培養嘅心 態，要培養有一啲咁樣嘅人喺你身邊咯。 係啦，好咁啊！最尾咧，我哋不如送首歌俾阿 Andrew 啦。 好啊， 因為 Andrew 咧面對人生呢個階段咧，需要打氣嘅。咁啊，送首關於一個兄弟情嘅歌俾佢。咁我想借啲意咧，今日咧都想點唱俾我個細佬，因為今日係佢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表都係表哥啦， 偉仔都係你嘅表哥啊。佢喺台灣住，咁佢今年咧其實都有特別嘅生日。點解咧？就係佢幾個月前咧太太離開咗。第一次咧去自己啦，同埋女女哥。咁我作为大佬嘅，同你打气，记住有咩困难咧，兄弟情，一家人支持你嘅。好， 多谢晒 Doctor Matthew， 我哋都爱你，好好地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 加油， 加油啊， 加油，多谢。 树窿树窿，下次见，送俾大家有当年情。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 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Soy Miguel. Hola Miguel. Soy Basilio. Hola Basilio. Soy Sarah. You do? ¿Ah? Hola Sarah. Yo soy Billy. ¿Y tú?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Qué? 欢迎大家可以听住我哋就系牙牙学语， 今日又继续学西班牙， 冇错。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嘅就系中国情人节啦，不过都要多谢嘅就系 Billy Sir 嗰日咧，都真系嚟同我哋一齐过元宵佳节噶， 好开心啊！ 仲即场帮我哋问问题添啊！ 嗰日嘅问咗元宵节快乐个名系咩 ？Feliz Dia de las Linternas， 啱唔啱咧 ，Billy Sir？ 啱 ，Feliz Dia de las Linternas。不過我嗰日講咗Feliz Festival， Festival 嚇，咁因為係慶祝噶嘛，係咪？咁啊， 都啱嘅， 都啱 Festival 啊 ，Festival，Festival Festival， 開心噶嘛嗰日， 開心啊， 係啊， 好開心見到好多。 好啦，咁其實咧就上一次咧又俾咗有啲嘅 notes 我哋啦，咁其實有關於情人嘅嘢嘅咧，我哋就未學曬嘅， 未學曬，上次淨係講到啲。 禮物啦， 啲生字啊， 系啦， 未講到點樣用啊， 冇錯，未入獄，亦未入獄， 未入獄啊。雖然嗰日有一個係咪？即係喺嗰班人有一個女仔，佢話學過西班牙文， 係啊， 係係 係。有咩問題啊？ 佢已經俾咗少少 hint on 今日講嗰啲嘢嘅，係 啊， 係啊， 係咩啊？ 望住阿馬老師 講我愛你啊嘛， 係啊，係 啊， 仲講咗兩次啊嘛。哇！你咁就唔記得啦？ 咩 啊？ 咩啊？ 咩啊？ 咩啊？係記得記得。 系啊，谂起就开心。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继续谈情， 系啦，继续谈情。OK， 嗱，咁上次我哋讲咗mi amor，mi amor， 我嘅爱人系 咪 ？My love，my love，my love， 我嘅爱人。 跟住就 querida。 但我想问咧，阿 Sir， 即系有时咧，我哋唔系自己爱人噶嘛，即系好多名噶嘛，我个 Honey 啊，我个咩啊嗰啲。 哦，系啦， 会唔会噶？佢哋 有，就系嗱，呢度呢几个，吓呢度几个，嗱 ，Gerida 就 Dear 啦 ，Gerida，Gerida 系啦，嗱 ，Cariño 咧 ，Cariño 就系 Honey 嘅， 就系 Honey 啦， 系啦，佢唔系翻译，即系佢唔系直接翻译 Honey， 不过。就是那個意思， 類似那個意思。 Galino， 但有冇分話感情嘅深厚先用到呢個 Galino 噶？即係會唔會真係？ 唔會嘅，你問你自己咪知咯。 點解啫？ 唔係我嗱，我望住你，我唔可以講 Galino 咯。 但你都唔可以講， 點解唔可以？ 你都唔可以講 Mi Amor 噶？你望住 對女仔同對男仔啊？ 唔係，其實如果好 friend 嗰啲可以講嘅，不過就唔可以隨便講咯。 哦， 因為都係同即係愛情 有 關 嘅， 係啦，係 啦。 我唔驚。 呢啲譬如如果話我真係好中意你呢個老師，好想上你嘅西班牙文堂。Billy， do Alice mi cariño 得唔得？ 因為 cariño 係講 愛情， 愛情嘅係啊係啊，咁就變咗係咯，即係學生老師學生同愛情，我諗 就唔得啦。 係啦係啦， 有翻個界線啊，大家 老師，我想問點講啊？如果同你講話，我好想，我好中意上你嘅堂，但我同你係冇呢個愛情嘅關係， 即係老師同學生嘅愛。 咁可以有一個我哋favorito 啦 ，favorito 嚇，即係 favorite 係啦， 哦，係 啦，係啦 ，professor favorito， 哦 ，OK， 係啦係啦，啊，唔可以去，唔可以踩過界喎 ，Galino， 唔好撈亂，唔好撈亂， 啊，嗰啲就有啲危險啊 ，Galino，Galino 都有嘅，但係就唔係啦，唔合乎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即係其實係一定係要情侶之間要講嘅嘢，啱唔啱啊？ 係啦係啦係啦 ，OK， 喂，咁譬如大人同細路都可以嘅，即係嗰個細路 cute 啊，咁嗰啲， 我中意你啊 ，Galino，Galino， 心肝。心肝系嘛，类似心肝啊 ，dear， 心肝其实系 dear 啦 ，dear 系啦，亲爱的， 亲爱的， 亲爱的嘅意思，好，近啲 咁系啦，仲有下一个就系啦 ，OK， 下一个就 mi vida，mi vida，v i d a，mi vida，vida， 你搞过噶啦 ，vida 即系 life，my life 系啦， 我嘅生命， 我嘅生命， 我嘅生命系啦。好嗱，咁有一個唔喺度嘅，就係 Corazón， 點啊 ？Corazón， 嘢食嚟噶 ，Corazón， 唔係 Corazón 啊， 有啲似 Corazón，Corazón，Corazón， 係啦 ，Heart，Corazón 即係 heart， 係啦，咁你可以話 mi Corazón。 但系呢个真系指黑啊，即系真系心喎。咁如果黑 beat 咧，过得松 beat 噶嘛，即系 过得松 beat。 即系如果我讲心咧，讲心脏嘅时候都系用呢个字嘅。 嗱，心脏咧就睇下啦，有两个嘅，一个咧我哋就叫 latido 啊 ，latido，latido， 啊哈 ，latido 即系 heart beat。不过 as 即系人点讲咧，即系你 feel 唔 feel 到我个 heart beat 啊？系啦，咁呢个就 latido。 啊哈， 另外一个医生用嗰个咧就叫 pulso。 哇 ，pulso， 即系 pulse， 即系你揿落只手啊嗰啲。 脉搏， 系啦系啦， 呢个就纯粹讲爱情嘅就系你系我嘅心啊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嗯，好啊。 好， 好。嗱，咁呢啲就系生字啦。咁我哋点样对住个人讲啦？啊，咁第一个咧就系阿马老师都听过啦。 点啊？ 一聽到就開 場表演啦！上次有 講咩啊？ 但係俾個機會你講翻啦， 你講一次啊，係啦，向我哋啲女聽眾。 好， 咩啊？啊， 咩 啊？哦，咩啊？哎呀，我有啲震。 邊個啊？ 你嗰啲震係咪打冷震嘅震啊？ 唔係，你望住我講啊。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OK. 係啦，咁呢個即係 I love you. I love you. Te amo 即係 I love you。 係啦，係啦。 咁即係如果 mi amor, te amo。 哇！個女仔即刻 perfect 即刻冧曬。 好啦，呢一個就有冇分啊？同男仔同埋同女仔講噶，冇係咪？ 冇。 啊，冇嘅，係啦，你老俾你喎。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Deamo， 好 ，OK。 嗱，咁如果成日 Deamo 好闷咧，咁可以讲下其他嘅。 好闷，如果连讲下 Deamo 都觉得闷衰啦。 唔系，你成日 repeat 同一个字， 即系冇乜新 意。或者同女仔啊，马老师讲唔 系啦，系啦，系啦， 咁费事搞错啦， 费事搞错系啦。每人有一个 special 嘅 treatment， 感情深厚有啲唔同啊嘛，你明唔明？ 有个 personal treatment， 系啦 ，personal treatment。 好啊，真 OK。第二个系 Te quiero。 Te quiero。 De quiero. De quiero. De 即係 I 係咪？即係我。 Quiero 即係我。我做嘅係啦。Quiero 即係 I want。頭先 amo 就係 I love。 啊 ，I want you。 系啦，咁爹就系向你讲嘅，所以就 De Quiero、oh. I want you， 爹 Quiero， 我爱你，我需要你，系咪咁意思啊？中文 都可以，因为 De Quiero 系我要，咁 要得嚟咧，即系佢哋都可以用嚟即系头先话 Querida 嘅 Querida 啲嘢，咁 Querida 嘅都系同 Quiero 即系都系同 want 有嘅、 嗯， 所以我要你。不要嗰種係真係需要你， 有一種慾望嘅需 要， 係啦， De Quiero， De Quiero，I want you，I want you。 我諗起嗰首歌《De Quiero》， 咩啊？邊只？ 我要。 哦，哎，可以噶，可以噶。 哦，哇，需要用翻啲， 我要你 少少時間先 get 到佢講咩？ 有喎，有喎，可以噶，可以噶。其實呢個幾好喎。可以考慮一下 ，OK， 再變成 係 咯，擺埋嗰首音， 填咗個詞佢， 係啦， 好啦，第三個 ，De adoro， De adoro， De adoro， De adoro， 係啦 ，adoro 即係 adore 啦，即係崇拜你， 崇拜的 ，De adoro， 係啦，即係你係我個偶像，你係我偶像，係。 有冇同男仔讲会多啲啊？即系女仔同男仔讲会多啲，其实都冇分嘅。 嗱，睇情况咯。嗱，如果系一个浪漫嘅情况，咁系讲紧爱情啦。 嗯。 啊，咁不过如果你譬如望住一个好劲嘅譬如运动员咁， 可唔可以讲呢句啊？ 可以可以，跌多咯， 跌多。 即系你系我个，你系我个咩啊？ 偶像 偶像系啦， 好崇拜你， 好崇拜你，系。 O K， 跌多咯， 好， 跌多咯， 好，跟住就 ，de necesito， de necesito。道定图啊， 道 道 道 系啦 ，de necesito 系啦， 呢个系 I need you，I need you 系啦， 因为似英文， 似英文 ，OK，I need you，OK， 好，即系讲咗个就系我爱你啦，我要 你啦， 我需要你 啦， 我崇 拜 你 啦， 同埋我需要你啦，系咪 ？I need you，OK， 呢啲都系经常会讲嘅。 系啊， 咁 Billy Sir 同你太太通常讲边句啊？ 讲 晒 Billy Sir 话， 全部要讲晒 嘅 treatment， 哇，唔同 treatment， 唔同次序啦。 星期一讲呢句，星期二讲嗰句， 系啦，有时就有啲翻翻转头噶嘛。De quiero, te amo, de quiero, te adoro, te adoro, te quiero, te adoro。 好，不如咁样啊，你教我哋，我讲一句，跟住我哋跟一句啊，好嘛？系啦，譬如 I love you， 即系我爱你嘅系， 好， 系啊， 第一句 发音。 我爱你啊！其实马老师已经讲到啦，我中意听马老师嗰个，有啲好低音嘅震音嘅。 系啊 ，mi amor， 哇 ，mi amor， 唔系啊 ，de amo 啊 ，de amo，de amo，de amo，de amo，de amo，de amo， 啊哈，好啦，跟住 I want you 系 ，de necesito，de necesito，de necesito，OK。 跟住我崇拜你， 我崇拜你。 De adoro, de adoro。 呢个使唔使卷嚟 ？Adoro 使唔使？ 唔使， 呢个唔使。Adoro, adoro， 好似 Dora 咁。 Adoro， 啊哈 ，de adoro， 系啦。I want you 就系 Dororo。 Dororo, de quiero, de quiero, 嗰个系 quiero, quiero, de quiero, 系另外一样嘢。 龙猫 啊 ，quiero， 嗰个路啊，嗰个路 系 Dororo。De quiero, de quiero, de quiero。好啦，咁我哋学完呢一个咯噃，继续落去， 继续落去。 系， 上次讲 amor 嘅， 系， 咁我哋话 feliz día de los enamorados， enamorado 就系in love 嘅人，系啦， 情侣 系啦，嗱，咁 enamorado 啦 ，enamorado 就系情侣啦，吓，咁如果你话 enamorado de， enamorado de， 即系 in love with。 With 系啦系啦，系不过 Spanish 唔系 with 啦 ，Spanish 系 of 啊。咁enamorado de ti 系啦，即系 in love with you。 哦 ，estoy enamorado de ti。咁呢句说话如果译成中文系乜嘢？我中意嘅人就系你，咁系咪？ 系啦系。 我爱的就是你。 系啦 ，I'm in love with you 啊。 estoy 系嘛 ？estoy。 Enamorado de ti, de ti, de ti, de ti。 哇， 好 好 好。如果个人名咧， 可以咁啊，唔啲咯， de 一个人咯， 人名 系啦系啦。 Estoy enamorado de 马老师。 嗯。 哎呀，我爭啲想講佢。 你嚟啊，你講。 咁你 兩個唔好爭佢啦。 如果我多謝佢咧，即係佢講呢個。 Gracias。 我坐啖邊得唔得？ 得。 係咪咩都係講？ 約啖邊即係還翻俾你咯。 咩都係多謝嘅，即係多謝係一定係 gracias。 gracias 係啊。 OK。 嗯，即係乜嘢都係㗎啦。 多謝 係 啊， 係 啦。 OK。 gracias。 唔該咁都係㗎，係咪？ 係啦。 慳啲啦。 我想學。 我都想學。 有冇慳啲先？我同你講話， 因為佢預咗一年會同佢咁講，佢 起碼我識聽先。係 啊。係啊。 好簡單嘅啫。 嗯。 嚇，你 gracias 前面加個 no。 哦 ，no gracias。 no gracias。 多謝曬，多謝曬。 係啦 ，no gracias。 no gracias。我即係 no thank you。thank you 啦，咁即嗰日咧，阿 Billy Sir 教咗你一个大佛嘅字嘅， 嗯，系啊，嗰个唔讲得嘅，唔讲得嘅，好啦，好啦，我哋再继续咯，下一个， 好，嗱，下一个都好，嗱，下一个好重要，不过就要讲得小心嘅， 系， 嗱，如果呢个 me gusta，me gusta，me gusta，me gusta， 即系我中意， 系， 我中意， 系啦， 咁但系点解要小心啊？ 吓，嗱，因为你。我頭先講嗰個咧係冇個 S 嘅尾音嘅 ，me gusta 即係我中意，我中意某啲嘢。如果你加個尾音 me gustas，me gustas 係啦，就即係我中意你。 哦，所以要小心。 係啦係啦，即係你話我中意乜，我中意乜，咁突然間多咗個 S 咧，咁 多咗個 S 就已經代表中意嗰個人嘅啦。 係啦，咁嗰個人就會望住你，咦？ 你中意我？ 浪漫咯，嚇呢啲咁樣。 Billy Sir， 咁同 Diamo 有咩分別啊？你都系我中意啊嘛 ，I love you 嘛，之前嗰个 阿摩系爱嘛， 阿摩系啊， 所以我爱你系讲紧爱嘅嗰个嗰 个 程度， 呢个 like 呢个系中意嘅啫，即系我 诶， 即系我中意你同埋我爱你， 系啦系啦 ，feel good 啊嗰啲咁样，系啦系啦 ，me gusta，me gusta，me gusta，me gusta， 系啦啊咁如果人哋听惯咗，听得好闷咁你咪加重少少咯 ，me gusta，me gustas mucho，mucho gustas mucho。 I like you. I like you very much. 呢個係。 I like you very much. 啊哈。 係啦。哇。咁 Diamo 都可以 mucho 嘅。 哦 ，Diamo mucho。 係啦，即係全部個 verb 後邊加個 mucho 都得。 我記得有一首歌係 mucho mucho mucho。 哦，係啊，係啊。係 mucho。 哎，陣間有一個可能你會聽過嘅。 嗯。 啊，睇你認唔認到啊？ 係。 好。好，下一個。un abrazo， un abrazo， un abrazo， abrazo， 唔係未講到嗰首歌啊 ，OK， abrazo 即係 hug 係啦 ，un abrazo 係咩話 ？hug 即係攬， 哦 hug， un abrazo， un abrazo， 嗯， 好，係，嗱咁你喺嗰度前面加個 dame 咧 ，dame 即係俾我。 唔係打咩 喎？ 唔 係打咩？唔係 打咩啊？ 唔係打咩？打咩？ 打咩？ 係啦。 打咩 ？Un abrazo。 打咩 ？Un。 即係給我一個擁抱。 係啦，係啦。 OK。 打咩 ？Un abrazo。 Un abrazo。 係啦。 打咩？ 咁如果你想好急，想快啲講咧，咁你就直情去 instruction。Abrazame。 Abrazame。 Abrazame。 攬我。 係啦。 哦 ，Abrazame。 Abrazame。 Abrazame。 Abrazame。OK。 但係呢種咧，係咪一定要 love 先得㗎？ 啊，唔係， 好朋友都得， 好朋友都得，黑係人人都可以黑嘅， 真係， 係啊係啊 ，Abrazame， 阿布拉薩米 老師 ，Abrazame， 哦 ，Abrazame， 哎呀 ，Abrazame，Abrazame，Abrazame，OK， 好，咁如果你想攬實啲，你咪 Abrazame mucho 咯 ，Abrazame mucho， 係啊 ，Abrazame mucho， 好開心， 好開心啊，你下一個仲開心啊， 下一個仲開心， 我已經好開心，下一個係乜嘢？ 好 ，un beso，un beso， 系 beso，kiss me， 系啦，嗱 beso，beso 就 kiss， 哇 ，OK， 嗱咁你话诶，系啦 ，give， 可唔可以 beso mucho？mucho， 啊嚟啦嚟啦嚟啦，嗱诶 ，give me a kiss，give me a kiss，dame，dame，dame，un beso，dame un beso， 哦 ，dame un beso，OK，give me a kiss，give me a kiss， 吓，你可以喺个 beso 后边加一个。大咁啊 ！Dame un beso grande， dame un beso grande， por favor。 哇，咁有禮貌啊 ！Please，OK，por favor。 系啦， 可唔可以一個短啲？ 馬老師講啊，馬老師講一次啊。 唔係啊，呢啲嘢咧係咧未講完，佢已經 識㗎。係 啊，短啲啊， 所以你要快啲講啦，係啦 ，hug me 好啊。 係啦，或者 kiss me 咁樣。 Kiss me， 係 ，beso me。 Beso me， 咁面未講就已經 Beso me。喂，馬老師，你用你九龍口音講一次啊！你試下講一次啊！你講一次啊！ 講一次啊！ 邊句啊 ？Beso me，Beso me，Kiss me。 Besame. No, gracias. No, gracias. 好嗱，咁 冇你份。 咁最後啦，頭先我又加翻個 mucho 嘛，即係要多啲啊，勁啲。我就 besame mucho， besame mucho， 即係錫錫勁啲係嘛？ 錫勁啲係啦。其實可以話錫勁啲，錫多啲， 錫多啲 係啦係啦， 大力啲。 我賤啊！ 錫長啲點講啊？ 錫長啲啊， 耐啲。 那個人 錫人，錫 人，錫人好好喎。有個字可以介紹噶，即係譬如可能佢錫，哇，佢真係錫得好好。 Good kisser 啊 ，good kisser 咁樣。 嗱，記唔記得我哋妹兵啊？ 妹兵 係啦，咁 best 啊，妹兵 ，best 啊，妹兵， 係啦， 即係呢一方面嘅 expert， 係啦係啦，做得好嘅。 情人節啦， 情人節，好 ，best 啊，咩 mucho，yeah，best 啊，咩 mucho。 多谢晒 ，Billy Sir， 你又唔记得叫嘢饮啊？ 我又要留下次啦。 我哋 best 心嘅 mucho 先啦。 好啦。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想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环游直觉，待你我去世。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 林峰嘅呢首《无伤大雅》12: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19度嘅温，相对湿度64%。翻嚟会有片段人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樓價連跌九個月，創超過七年新低，按月跌幅再度擴大，按年跌幅亦都逼近雙位數。差向物業估價署公布，一月樓價指數跌至306.4，係2016年10月以嚟最低，按月跌幅擴大至大約1.6%，按年跌幅擴大至超過9.4%，係11個月以嚟最大。另外，一月私人住宅租金回落係近一年嚟首次。根據差響處嘅數，根據差股處嘅數據，一月租金指數跌至185.5，至4年高位回落，按月跌約0.27%，但按年仍升大約6.9%。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後不存在避而不用或立法嚴執法鬆，強調有法律就要執行。他指出，維護國安憲制責任不限於23條罪行，日後有新情況可再立法。舉例，香港仍未有數據安全法例。2003年有份負責處理23條立法工作的梁愛詩接受明報專訪時強調，今次立法並非比2003年更辣。至於國家安全的定義，梁愛詩認同涉及經濟發展機密，亦都可牽涉政治或國安。他說，如果預先披露本地生產總值數字屬無權限下搶先披露，目的是搞亂經濟，則可能涉及金融安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表示，軍方已經向戰時內閣提交針對加沙南部拉法市的行動計劃，以及從戰區撤離平民的方案，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對於有人權組織質疑以色列沒有遵守國際法庭上個月頒布允許人道援助進入加沙的命令，辦公室方面表示，戰時內閣批准一項將人道物資安全運送到加沙的計劃，以防止搶掠，但亦未有詳細交代。以色列的盟友先後警告，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戰鬥必須保護平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指，針對拉法的地面行動將會是災難性。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擔心一旦拉法受到全面進攻，當地超過100萬人要在擁擠的環境中躲避炮火，但無處可逃，而且缺乏食物、食水及藥物，呼籲以色列出於人道主義，停止戰鬥及實現和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4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48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5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0.6跌6.6，理想汽车169.3升29.4，美团79.7下跌1.45，恒生中国企业57.98升8仙，中国海洋石油17元升2毫，盈富基金16.72下跌5仙，比亚迪股份194.2升6.3，阿里巴巴74.3升0.5。友邦保險62.7跌1.1，中國平安36.15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3，日元150.42，瑞士法郎0.88，加元1.351，人民幣7.198，英鎊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151点，下跌82点。港金报1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33.58美元，卖出203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片段人间，长夜尽头第一集。 你扯啊！你冇鬼用噶，成世人啊都好似一劈烂泥咁。你话晒都四十几岁人啦，仲成日发埋啲歌星梦，好心你就醒下啦！乜都唔做，又乜都做唔成，咁多年啦，一毫子都冇攞过翻嚟屋企啊！你有鬼用咩？扯啊你，扯啊！ 啊哈，话晒我都系你家姐啊！你讲说话可唔可以唔好咁尽啊？我都有教你个仔做功课噶。 哇，你仲好讲、啊？佢以前啊，起码都考全班十名啊，最差都不过考十二。自从你搬嚟住之后啊，啲成绩退步晒啊，仲试过唔合格添啊。你啊，教佢打机啊叻。家阵啊，我保你大啦，好嘛？你搬啦。我唔敢劳烦你啊，家姐。 好，搬咯，我冇所谓噶。不过我今日有少少头痛啊。我应承你，我下个礼拜一定搬。 诶、唔得、啊，我限你今日四点前，即系子枫放学翻嚟之前，你一定要搬。 唔好咁啦，佢放学翻嚟见唔到我，我惊佢唔开心啊。嗱，你知啦，佢又中意我陪佢食少少嘢先会再打阵机做功课嘅。佢翻嚟如果唔见，唔系咧，真 唔可以再打机，唔使讲，唔该你，即刻走啊！喂，边个啊？喂！喂，打通又唔出声嘅，黐线噶！喂，好啦、啊，你唔出声就得噶啦。我警告你啊，家姐，你唔好再打嚟啦。子枫系唔会听你电话噶。 使唔使咁恶啊？点算？两日冇饭到肚，哇，好鬼肚饿。今晚啊翻风，边度好？ 系好啦，收工啊！到咗特价晚饭时间，咦，今日庆祝下自己六十岁生日，食餐好嘅啊！食咩好咧？朱学明，朱学明。今日你生日大日子啊，我祝自己生日快乐。喂，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冇病冇痛啊。如果唔系，搵鬼睇你啦，边有人可怜啊？哎呀，好耐冇试过嗌咁多嘢食啦。啊，又有啤酒就好啦。你最衰呢度唔卖啤酒，唉，算啦算啦，汽水代酒。Happy birthday to me， 饮。 哇！呢间快餐店嗰啲一人火锅好似好正咁啊，睇见都流晒口水。哇！系嗰、那个阿叔一支公食咁多嘢，使佢傻猛猛点样食得晒啊？诶，佢食唔晒，咁我咪有机会食个口水味啦。唔得唔得，咁样就好核突咁啊！唉，算啦，冇嘢食落肚咪仲惨，不过。唔理啦，坐近佢，等佢一走，即刻埋去。 哎呀，够晒咯！哎呀，走啦，走啦，走啦。 好啦，走啦，走啦，好啦，好啦。哇！好味，我好耐冇试过打边炉，哇，真系好正，哇！最衰啊！啲牛肉咪剩翻咁啲啄，好彩哇！啲菜都 喂， 即系啊，咩事啊？ 你做乜食我食剩啲嘢啊？ 咩啊？你走噶嘛？我唔要噶啦嘛？咁我咪咩咯？你翻转头你想继续食啊？ 唔系 吓， 我留份报纸，我翻嚟攞得唔得？ 对唔住，我走噶啦，唔好意思， 你咪加油啊！ 你讲咩啊？咩加油啊？ 加油你都唔识。加油咪喺街上边嗰啲冇屋企翻，好似我以前咪加油咯，我瞓街嘅。 唔系啊，我唔系啊，我有屋企噶，我走啦。 唔使咁紧张，我冇叫你走。唉，你啲日子 我都挨过啦，你估我唔明咩？ 唔明白你讲咩？我走啊！我 走咩？走咩？喂，睇你个样嘅，好耐冇食嘢啦。嗱，你好彩，今日你阿叔生日，咁啦，我请你食嘢。嚟，我买，我买，你坐翻度，坐翻度，坐翻度。 喂，唔使啊！ 想食咩啊？ 嚟啊！嚟嚟嚟，唔好客气啊！其实我真系好耐冇食饱饭噶啦，今晚真系好好彩啊，撞到各位阿叔请我食火锅。不过唔会日日都咁好彩啊，咁听日、后日、大后日点算啊？喂喂 喂，家姐，阿霞。我啱啱过咗8000蚊俾你，你自己睇住嚟用啊！快快脆脆揾翻份工做啦，唔讲啦，系咁啦。 喂喂喂喂，唔快收线啊！我赶时间咩？唉，8000蚊都好过冇啊，挨几耐啊？唉，唔得，我揾份工先得。我终于的起心肝揾到两份工啊！日头嗰份我喺一间自助洗衣店度执头执尾啊，咁样咧我就可以将自己啲衫攞落嚟洗啊嘛。另外一份工咧喺便利店嗰度翻通宵嘅，只要我再揾多一份茶餐厅咧，咁我一日三餐都解决啦，赚到嘅钱咧，哈哈，夺落袋点啊？啊，多谢92.7啦，请问要唔要胶袋啊？好，有冇储分？嗯。加8蚊啦，有朱古力嘅。哦哦，全部唔要。OK， 好，多谢，好，拜拜。5:00，挨多两个钟咧，又可以翻去茶餐厅嗰度整个早餐啦。哎呀，好啊！今日食通粉好定食沙爹牛？喂喂喂，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先生咩事？你 唔该，江湖救急啊！你俾我匿埋一阵啦，唔该唔该，一阵一阵得噶啦。 喂喂喂，唔得噶唔得，我哋唔入得嚟啊！有 CCTV 影住啊！你匿去第二度啊！我唔该你啊！ 唔该你啊！唔该你啊！吓啊！我认得你啦！喂，上次快餐店嗰度我请你食火锅，今次当帮翻一次啊！唔该你，唔系我死得噶啦，我呢个边吓。 喂。出嚟啊！ 喂，先生， 喂，出嚟！ 先生，咩事？咩事？ 喂，头先系咪见到有个黑色外套嘅男人走入嚟啊？ 黑色外套？冇，冇啊！ 冇， 冇。 佢匿喺边啊？你快快啲同我叫佢出嚟啊！ 冇啊，冇咧。 喂，出嚟啊！ 喂，先生啊！ 有乜嘢揾你唔到出嚟啊？ 都话冇人匿喺度咯，你系咪买嘢？如果唔系嘅，就唔该你走。 啊，冇啊嘛！诶，咪住，你望下地下嗰啲 咩啊？ 咩嚟噶？ 咩嚟噶？ 血迹嚟嘅喎， 咩血啦、啊？点会有血啊？ 啊你睇下，我一路逐滴逐滴滴去你后门、 啊。系、哎、先生先生，嗱你啊搞错晒嘅，嗱头先啊有个细路，佢啊买咗支红豆雪条喺度食，咁啊又挂住玩，我闹咗佢噶啦，咁啊等我即刻咧，我拖翻干净笪地先吓、 啊。你啊真系当我3岁细路啊，99%走去后门嗰度，你快落打开道门。 冇啊，你唔会你冇咁大力推啊，道门烂啊，喂！嗱，你一见到啊，都话你要揾嗰度冇人入嚟咯，你嗱，你咩都揾唔到系咪？冇人啊！ 算佢好彩啊！不过我同你讲啊，我警告你啊，唔好整蛊做怪啊！ 你走啦，你使唔使买支水啊？定系买个杯面食下吓？ 哎，好味！唉。月啦啦，整翻个杯面啫。 喂，你慢慢，你慢慢，唔使咁急啊。 唔得，我惊佢翻转头，我快出嚟走啊。 唔怕、啊，嗰、那个人去到后巷嗰度，咩都冇发现啊。佢啊，冇谂过会收埋你喺货仓啊嘛，唔会翻转头噶啦。 喂，你咁惊唔惊俾你经理知？惊你炒你鱿鱼啊？ 嘿，怕咩啊？炒咪炒咯。你成日请我食饭啦，你帮咗我好大忙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分分钟都饿到晕嘅。 唉，食完啦，走啦走啦，唔该晒唔该晒。 诶等阵。 啊咩？ 你攞啲药酒啊、纱布咁翻去啊，流紧血啦。 小意思，唔使啊，唔使。 放心啦，会俾钱噶啦，走啦走啦走。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哇，好攰啊！ 哎呀，救命啊，何淑明，何淑明，你要努力，努力，努力，唔好放弃，唔好放弃，唔好放弃。 喂，边位啊 ？Joe， 我系 Joe 啊。哦，好声音娱乐嗰个阿 Joe， 记得记得记得。你问你有咩关照？吓，真系噶？揾翻嗰啲老鬼啊，善意佢哋成班搞怀旧音乐会，得唔得啊？好，梗系有兴趣啦。今晚倾啊？好，喺边度啊？我知。啊，得，一定嚟。 喂，边位？ 啊，家 姐。 喂，煮紧饭啊，点啊？ 我咧啱啱用咗2000蚊俾你啊，你 check 下收唔收到？ 哦，系咩？你够钱用咩？ 够啦。啊，你可唔可以叫阿子峰同我讲两句？ 好啦，你等阵啦。 哦，唔该。 志峰啊，姨妈打俾你啊，你出嚟同佢讲两句啦，好吗？咩话？哦，好，佢冲紧凉啊，我叫佢阵间打俾你啦。 唔使啦，我要开工啊，你咧叫佢啊，俾心机做功课，俾心机温习啊吓。 哦，得啦，仲有冇嘢啊？ 冇啦，有，同阿志峰讲啊，姨妈好挂住佢。 好啦。你最近点啊？ 我 OK 啊，我唔讲啦，拜拜。 喂，我啊 ，hello， 你哦，认得你， 咩得啊？ 认得， 啊，你真系认得我啊？ 上次请我食火锅嘛，匿埋入我间便利店嗰个阿叔啊嘛，你 诶，探、okay, okay. 我嚟啊 ，OK 啊你 啊，我仲以为你真系唔认得我。 哎呀咩啊，唔系好明你讲咩啊咩，我识你嘅咩、啊？ 算啦，冇嘢啦，诶，点收工？诶、哎，我请你宵夜。 宵夜？我翻通宵啊，我啊收听朝7点啊。 哇，诶咁得，我等你食早餐。 食早餐？点解啊？ 喂，你信唔信邪啊？我发觉我上次撞到你之后咧，佢啲甩翻晒嚟，我啲运气啊，而家砸硬声啊！ 上次你流血啊，又俾人追喎，运气好。 冇紧要啦，好彩撞到你嘛，你帮我嘛，咪避过一劫咯。咪多谢晒你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一阵间晏少少，我有批货到，我要散货啊，我唔得闲陪你啊，不如咁啊，我第日再约啊。 系是但，唔紧要啦。系、嗯。有冇杂志啊？杂志喺边啊？ 埋藏雪柜隔篱嗰度有嘅。 等等先啊！ 喂， 呢本 哇有咩睇啊？八九十年代段树剧歌王任飞、嗯、神隐30年重出江湖，开4场演唱会。喂、嗯欸，我细细个好中意听佢啲歌噶，佢唱好多嗰啲咩电视剧主题曲噶嘛。 系咩？ 系。 最中意边只啊？ 太多啦、啊！你依家叫我讲佢啲歌，一时间我醒唔起啊！你同佢有啲似样喎，啊！ 我唔系同佢似样，啊、我系佢嚟，我咪任飞咯。 你讲笑咩？真系你，真系， 真系我噶，真系我，系啊！ 我记得我 form six 嗰年，我第一次同同学去睇演唱会，你就系其中一个表演嘉宾咯。 嗯，系咪湾仔医馆嗰次啊？ 1997啊，长夜尽头见光明演唱会，系、嗯、咪？我记得啊， 叻女，系、哦、真系记得我，多谢晒、哦。 喂、哎，恭喜你、哦啊，可以上台唱歌啊！ 中唔中意噶？你中唔中意唱歌噶？你中唔中意？ 系啊，我做一个受欢迎嘅歌手啊，喺台上度表演一直都系我嘅梦想嚟。 真系？ 嗯， 喂，你识唔识唱 chorus 啊？和音啊？ 哦， 不如咁啊！你帮我唱和音啊，好唔好啊？ 唔好讲笑啊，我唔得嘅我。 吓、 啊，等，有人买嘢，我收钱先吓、啊。 想唱就唱，改善就好似你咁样，好想唱又唔够胆。但系我话俾你听，有信心，踏上舞台，嗰度就系你嘅天地啦。 上次失落 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酒醉了后更寂寞。 香港运动员张家朗再次升上男子花剑世界排名第一。张家朗早在2022年4月首次登上世一，成为香港第一位男剑手，获得世界第一。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呢个故事呢只係第一集嘅啫，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劇情嘅发展啦，咁理想就可以继续舞台上面发挥啊。今日 多谢 Carmen， 多谢 Carmen， 多谢细妹 Carmen， 系啊，多谢晒， 好嘅啊， 佢唔系立乱出嚟噶， 我知啊，佢推我好多嘢， 重金礼聘啊要啊， 拣戏噶啦， 系啊， 好啊，听日又到星期三啦，咁啊下个礼拜先见下小羊羊啦，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啊，达 到成功啦， 成功。 听朝10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拜拜。